早晨啊，朝早6:07、6:08分啊，啱啱嗰一秒嚟咗啦，6:08分嘅早上，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啊，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白袁浩喺度，咁啊，其实船仔都坐咗喺我对面噶啦。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1%，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嚟到今天咧，咁啊，2023年嘅11月3日咯，农历嘅9月20日嘅早上，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成功和失败可以在同一件事上面呢，原来也可以因应住每个人的观点角度而决定了到底他是偏向成功多些还是失败多些。例如这么说， 有些人就会洗钱的方式就是，哎，便宜我就买了先啦，最多回来就劈了它咯。特别是网上选购的时候呢，都会用这个心态。但是你会觉得我有需要才买，而且要买质量好的。好了，有些人会觉得他用大量的时间去到赚很少的钱。对他来讲就简单快捷。对他来讲是快捷。但是朋友就会觉得我不如在开始的时候读好一些书。然后我收入呢就会倍升啦。有啲人呢就会觉得我应该呢喺每一个月嘅人工入面我先洗咗钱。然后呢剩返嘅我就储起佢啦。有啲人呢会我先选择咗我储咗应该储嘅钱。然后剩返嘅先至慢慢去分我应该点样洗钱。每一件事呢都好似有两面咁样。你选择边一面呢，你会选择储咗钱先啦。定系使咗钱先咧？你嘅选择亦都代表住你嘅果会系得到啲乜嘢嘅结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朝早六点十四分，望一望嘅天气先。大致天晴，最高嘅气温29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新界日夜温差系较大啊，新界日夜温差较大。啊，咁就市区日夜温差唔系好大。好啦，随后两三日云量啊增多，咁啊下周中期风势又较大。而家呢度25度，相对湿度79%嘅早上。咁啊，计呢一个嘅叫做湾仔海滨啊。海滨艺游坊之后啦，咁其实发展局咧，寻日都公布啊，踏入11月海滨场地，咁啊各项嘅精彩活动咧，会一浪接一浪啊，加入咗咧就新一轮嘅主题活动，去到迎合咧就系秋高气爽嘅天气。好啦，迎接秋高气爽咧，亦都有用呢个水上活动，大家唔好涉亲啊。好啦，亦都包括埋拉丁同埋呢个寒流舞蹈，咦，寒流舞蹈、啊。船仔啱喎呢啲，好啦，仲有儿童玩意游戏、健康生活等等。好啦，我哋可以睇埋嗰啲内文啦。佢哋就话到啦，11月第一个周末咧，就活动就包括喺坚尼地城菲路乍湾海滨长廊举办嘅一个叫做坚龙夜市宠物世界。咁啊几时啊？就系11月3号至到5号嘅，咁啊星期五至星期日啦。咁下昼3点去到夜晚嘅11点亦都会举行。咁活动呢就会以宠物呢就为主题嘅。啊，即係我都可以带埋自己呢隻狗仔去喇喎。係咪呢？等我睇埋先。好啦，除咗表演手作工作坊即係 workshop 啦，摊位游戏咁啊打卡点之外，哦，仲有宠物领养，咁我唔啱啦。我唔会带我隻狗去俾人领养啦。好啦，亦都设有呢个宠物领养啦。义工分享会同埋咧就系售卖唔同嘅宠物产品。好，我又可以带翻我只狗仔去咯，佢可以试下啲产品啱唔啱，即系例如啲衫咧，可能你以为佢买 M 啱嘅，哦，原来佢要买 XL 咁样，咁你都可以试嘛。好啦，咁另外咧就系喺湾仔海滨水上活动及康乐主题区举办嘅一个咧就叫做水上活动竞技日 VWAC。海洋嘉年华2023，哇！佢啲名字都越嚟越潮啊！咁啊，11月4号同埋5号咧，星期六日嘅时间啦，咁都喺中午，因为水上活动竞技日啦，中午就已经开始啦。等个太阳咧晒暖啲水先，唔好太冻。去到晚上哦，夜晚嘅时间着翻啲保暖嗰啲衫啦。咁啊，有一个咧就夜间限定版直立版瑜伽体验。嗱，文字咧就冇显示到底如果跌落水会点算。咁大家可以揾翻啲详情就自己研究下啦。啊，仲有啲就系水上活动游戏同埋体验、特色工作坊同埋巨型水池。咁就咁字面睇咧，只系会湿身啦吓。咁大家就要自己决定啦。好啦，除咗夜市同埋水上活动之外啦，咁仲有唔同嘅舞蹈表演嘅。咁呢个咧就喺边咧？就喺观塘海滨花园咁发电号03举行嘅一个叫做拉丁之夜。一讲拉丁之夜，突然谂起刘德华。既然跳过有隻歌啦，同埋有首歌啦，同埋有套电影都系拉丁舞嘛。好啦，咁呢个耐少少啦，11月10号啊，到时可以再提一提大家啦。咁亦都有现场嗰啲拉丁乐队啊，同埋拉丁舞蹈表演啊，等等，可以俾大家参与一下嘅。咁而家都越嚟越多呢一类型嘅活动啊，除咗即系撑夜间经济之外啦，同埋等大家可以有多啲嘅唔同嘅活动嘅点子，咁啊几好啊！有阵时做父母咧，去到谂要带啲小朋友去边啊，玩咩咧，其实都辛苦噶。咁如果多啲呢一类型嘅体验嘅话咧，其实系好事嚟嘅。仲可以点啊？仲可以带埋你另外一半去玩、啊，即系佢幸福啊，你开心啦、啊；佢开心，你又冇烦恼啦；佢唔嬲啊，你自然快乐啦、啊。明晒。 只有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 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怯慌。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疫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梳理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You are my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笑远足。问你想得到的，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无。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差也好。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果，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加入换成新结果。 朝早第一首歌曲嚟自阿 Jam 邓紫棋嘅 Where Did You Go， 以及而家听紧冯允谦《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咁啊啱啦，你带啲另一半又好，带屋企人咧，佢哋去啲唔同嘅地方玩，咁啊佢幸福，你就幸福噶啦。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好啦 ，Happy Friday， 咁今日啊，梗系 Happy 啦。星期五嘅时间，可能好多朋友都会觉得系时候搏杀埋今天就可以轻松一下啦。有啲咩地方或者有啲咩体验可以俾大家去嘅呢？我哋好多时咧，因为电视剧同电影啊，见到有啲嗰种哇恐怖分子嘅剧情咧，就觉得好紧张啦。啊，现实世界咧，其实我哋都会知道恐袭咧，其实系残酷死伤无数噶。嗱，原来香港啊，亦都咧就系一啲地方可以俾大家咧，就系可以感受一下，或者尝试下做一个反恐达人。呢个咧系一个安全社区体验馆，十一月咧就会开放噶啦。好啦，咁啊十一月就开放啦。咁啊费用咧全面嘅。咁啊位置喺边度啊？位置就喺湾仔告士打道五号。咦，呢个位置咪即系税务大楼？系啊，税务大楼25楼嗰度。不过大家就要记住啊，咁啊参观嘅安排咧，全部参观者咧都系需要预约嘅。咁同时亦都欢迎学校团体啦、社区组织以及咧就机构预约。好啦，公众人士特定嘅参观时段咧，咁啊暂定于每一个月嘅第二个星期三同埋第四个星期日咧，就是、详情可以睇翻咧一个浏览啊，一个叫做反恐专责组网站。 咁啊或者微信咁啊安全社区小程式咁样嘅。好啦，咁啊知道佢个时间，咁但系入边有啲咩咧咁样？其实呢个就喺10月27号都已经开幕噶啦，11月开始咧就会接待市民同埋团体。咁睇翻咯，咁啊反恐专责组嘅主管啦，咁佢哋都话到啊，率先咧就喺呢个位置占地有8000平方尺嘅全新体验馆。体验馆咧就设有反恐专责组成员部门，即系警务处啦、消防处、政府飞行服务队、海关惩教处及入境处嘅特色展区噶。佢哋都透露啊，咁啊体验馆嘅设施引入大量嘅模组式嘅一种设计元素，大部分咧都系互动学习体验项目嚟噶，咁可以按照住需要重置只不同嘅场地，提升咧就环保效能，减少浪费之余，亦都能够充分利用设施。呢、這个咧即系既宣传得到咧就系反恐方面嘅信息，亦都可以达到咧就系环保嘅相当之好啊！他们说到其中一个最大的卖点是什么呢，那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互动小剧场。在这个剧场里面说到暴力袭击就随时都可以发生。访客即参观者除了就是观赏影片之外，也都是有特别节目的。咁啊，模拟场景入面就加入一啲特别嘅效果啦，加强呢个真实嘅感觉。咁到期时咧，访客咧就需要按照住工作人员嘅指示，亲身学习同埋应用闪避球同埋见疑即报嘅技巧。好啦，照字面解，即系话一遇到危险，你如何闪避啦？又如何见到可疑咧，就即刻报警。啊，亲身体验一下，以及咧就参与一下，一个咧就叫做反恐嘅练习，都几有趣吓。咁啊，入边都好多嘅主题嘅，例如反恐拍拍机、非一般知识、反恐为零，仲有咧就系应急三式。啊，仲有就系譬如海关清关体验啊，反恐情报任务，仲有就系认证专家。所以咧，都几多唔同嘅玩意去到俾大家选择嘅。咁啊，唔知你会唔会选择去一去报名呢？如果会嘅话咧，咁啊留意翻头先所讲嘅嗰个网站啦。 按在预算中的节奏，可去到日后。对着意识中的战斗，不止不休。然后时候就都要学尽快放手，还是想得到最好，请记住能够撑下去就有。 所以作品六点二十九分听紧嘅时间就系后人类的美丽与哀愁 ，Jenny 李恒毅啊，二十五度嘅气温啦，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继续晨光第一线有船仔同白元路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正系调查一宗怀疑脓种分支杆菌嘅感染群组，涉及五名曾经到一间名为女月医美嘅处所接受消脂注射嘅顾客。根据初步调查，唔排除涉及无牌行医。警方就拘捕两名分别27和36岁的女子，涉嫌非法管有没有注册的药剂制品以作销售或分销，以及非法管有第一部毒药。警方表示，昨日接获相关部门转介，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并且联同相关部门人员到涉案美容院拘捕那名36岁女子。至于另一名27岁女子，就在旺角一间美容院被捕，她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明年2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更多人被捕。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重申，美中两国经济完全脱欧并不现实，当中涉及亚洲复杂的供应链和中国与区内经济深度联系有关。耶伦在演辞之中强调，美国和中国相处并不会分化全球经济，经济体亦不会被强制选边站队。他说美国寻求去风险化和多元化措施，包括投资在美国本土，与全球合作伙伴加强联系，包括印太地区国家。耶伦又指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今个月举行，但是声言美国背离印太地区的指控并无根据。他强调，美国深化印太地区的经济联系，对美国经济以及印太地区潜在深厚利益。中方一直反对西方去风险化等相关的说法，中方舆论认为去风险化目的是组团抗中，在经贸领域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企图限制对华经贸往来。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会谈，双方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会晤，讨论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强调加强政治对话、深化经贸联系和扩展人民交流重要性。托卡耶夫表示，2022年两国双边贸易额增长幅度超过 20%， 双方将会尽快将贸易额提升。托卡耶夫又指，哈萨克可向匈牙利提供95种不同种类的商品，石化、机械工程、农业产品同样具有出口潛力。歐爾班強調，匈牙利重視與哈薩克的能源合作，特別是在石油進口方面。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新界日夜温差較大，隨後兩三日雲量增多，下週中期風勢較大。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 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呢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联系 香港， 香港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公共广播九十五。 Hi， 我是伍嘉年。70年代加入电台，见证住香港的发展。在这里，我祝香港电台业务节节高升，蒸蒸日上，继续奏出黄金的旋律，谱出时代的乐章。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令人难忘的经典金曲。 凉夜思情悄悄，人睡着了，独我。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11月5日晚9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欧瑞强会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齐以经典靓歌回顾公共广播历史。 不朽香港未去，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第一潮妈每个星期访问一位潮妈，分享下佢嘅为母之道。 今个星期为大家揾嚟旅游达人潮妈 Christy 梁子培。 我觉得攰同埋辛苦系好正常，但系我自己做乜嘢都好啦嘅态度就系最紧要开心去过生活咯，任何事都可以解决到嘅。咁你 enjoy 凑去过程，其实样样嘢咧都会好容易过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朝早10至11， 时分 崔杰同 第一潮妈。 喂，那个是海豚，啲海风吹埋嚟真係好舒服啊。 仲坐喺度发牛豆，起身做嘢啦。 吓，我哋今日唔係坐游艇出海探世界嘅咩？ 你就想啊，管理一艘游艇有好多工作要做㗎。你睇下今集后生仔办公地刘美嘉点样做一日游艇管理实习生啦。 乔清志 星期六下午5点，港台电视31。 6:37的早上，船仔咧亦都喺直播室咧同大家倾下偈啦。呢个时候当然要揾我哋嘅小白啦。早晨，小白。 诶，早晨啊， 小白啊，我知道咧你系天空海阔嘅一个 DJ 啦，相信你对音乐咧都有一定程度嘅认识啦，系咪啊？ 咁一定系啦，特别系东洋音乐， 系咪、啊？ 用翻以前嗰啲 term 先。 东洋音乐， 而家叫 J-pop 啊嘛，以前叫东洋音乐噶嘛。 系，咁你平时除咗呢一个东洋音乐之外，仲有冇一类型嘅音乐你系特别中意听嘅？ 诶，广东歌咯，我以前做嗰个节目叫《我爱广东歌》噶。 哦， 你又估我唔到咧， 真系估你唔到。 系啊，我好多节目都做过嘅，轻谈又做过，你谂下，下昼啲节目又做过。 但你中唔中意听？譬如而家最兴系 R&B 啦，又或者系 hip hop 啊嗰一类型嘅 pop song， 我都 OK 嘅。 中意边一款？ 我中意，我谂我中意 R&B。其实 J-Rock 我自己本身系中意先嘅，即系如果你问我啊，中意听音乐嘅源头系听呢、這个J-Rock 嘅。即係日系式嘅摇滚乐队，係啦，我听过啲先嘅。系啦，咁以前你唔识噶啦， 系我谂紧想象紧日系式嘅摇滚乐队， 系啊，嗰啲系90年代嘅一啲音乐风格嚟嘅。咁我嗰阵时就细个啦，我就听，我觉得都几劲咁样咯，就系咁啦。同埋我身边嗰阵时读日语嘅时候咧，都有好多人系即系中意呢一类型嘅音乐嘅。 哦， 系啦，即系我读日语嘅时候咧，就唔系佢哋 hit 啦，系佢哋变咗做 变咗做升咗上神台个位置。 哦，哇，已经去神台啦。 系啦，咁嗰阵时就哇，你有冇听？你以前有冇听呢一对嘢啊？我有啊，有啊，有啊。咁啊有啊，其实有啲冇嘅。 咁啊就要可以倾偈啦，咁样 几啱做电台，你谂下八号。明明冇喎，又系又系又，跟住等人嚟讲咯，系啊，佢点样劲，点劲点样劲，系啊，就系咁劲，就系咁劲咯。 O K， 唔怪之，原来你天生就 系 做电台 嘅 主持啊！ 我天生就已经系流住港台嘅血，剪翻呢段俾老板先。 系嗱，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六个你可能唔知道嘅音乐冷知识，可能讲唔晒噶吓，尽量讲得晒啊！嗱，其中一款咧就系我知道小白咧，你系长期减肥嘅，唔知点解系明明咁 fit 啦，已经 唔 fit 啦， 你咁都唔 fit。 唔 fit 咯， 咁我有啲羞愧啊！你系唔知点解长期都系 你又真系 fit 啊你？ 我还好吧？ 你好添啦！哎，唔好互相吹捧。 系，sorry， 唔系讲咧，就系话原来听 K-pop 啊 ，sorry， 听 hip-hop 啊，系有助减磅噶。 系咩？ 系啊，所以你 即系 yo 嗰啲啊？ 系 yo 系啦，你唔一定咧，就系唔食早餐啊。你系可以做啲咩咧？ 就系听 hip-hop， 就系听 hip-hop。 唔食早餐之前再听 hip-hop。 咁你就再瘦啲啦， 咁咪好咯。 係啦，点解呢？原来有啲大学嘅研究显示呢，你食饭嘅时候听 hip-hop 呢，係会降低咗人嘅食欲嘅。 係咩？ 係啦，令到你不知 不因为觉得唔好听。 佢冇讲。唔知，总之就话会令到你不知不觉咁食少咗嘢囉。嗱，相反你听通常呢去嗰啲中高档嘅餐厅呢，咪好鍾意播爵士乐或者成有对 band 喺度拉爵士乐嘅。佢话其实会令到你个食欲大增嘅。 哦， 你会越食越多。咁所以咧，你食饭嘅时候咧，系可以拣啱个音乐嘅。hip hop 咧就会食少啲嘅。 咁嗰啲放题自助餐应该系播 hip hop 啦。 冇错啦，嗱，所以点解高档餐厅要爵士乐啊？ 嗯， 令到你 嗌多啲， 越多佢赚多啲啦。 系啦， 系啦。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如果你是一个叫做社交障碍的人啦，即系咧你冇咁叻同人 social 啦，咁样原来咧都系容易啲五音不全嘅。 哦，等我谂下先，我系五音不全噶。 你系五音不全，咁你又但系你唔系有社交障碍、啊。 我冇社交障碍，但我系五音不全嘅。我系俾欧瑞强指名指住我嚟笑话，话你唱歌咁差嘅咁样嗰啲嚟噶。 佢就讲啦，佢话咧，原即系呢个唔系，当然唔系歧视啦。佢意思就系话，原来咧，因为一个人讲嘢嗰个语气咧，腔调系同唱歌好有关 系 嘅。 咦？嗱，我讲嘢个腔调应该系 OK 嘅，但我系唱歌系唔得嘅啫。 咁即系其实你系 train 到噶咯？ 系咩？ 系咯，即系你其实只要学一学，你就唔会五音不全。 老师， 哎呀，边度啊？老师，帮你搵个老师先咁样。系啦，因为佢话啦，如果一个人咧冇办法去分辨音乐上面嘅一啲细微嘅变化，啲歌手一啲好简单嘅语调啊，可能原来佢唱呢句歌词嘅时候，每个人唱都唔同噶咁样，佢咧就好难听得出其他人讲嘢嘅时候嘅语气啊。例如一啲讽刺或者一啲情绪波动嘅时候咧，咁、 哦、 就更加容易。而出现呢一个社交问题嘅， 明白， 冇错， 都啱，都啱 logic 呢、這个， 系啦， 都啱。 咁同埋小白咧，你都可以由今日开始学唱歌嘅，除咗好似嗱，除咗令到你 去嗰啲一人卡拉 OK 房先，我惊吓亲人。 嗱，一人卡拉 OK， 总之咧，日日唱歌都好啦。点解咧？原来唱歌 做咩 可以留住青春啊？ 系咩？ 冇错啊。 咁但系我又大把喎，呢、這个我又唔使 喎。繼續更加多咯，係咪？係啊，雖然你都係二十歲， 係啊， 咁你就仲可以追翻前面嗰二十年。 Alan Tan， 你可以追翻前面嗰廿年，嗰廿五年， 係 啦， 追翻前面係喎， 追翻前面嗰廿五年變翻 B B， 咁啊更加好啦， 係喎， 係啦，咁可以點解咧？因為原來當我哋長期做一個唱歌嘅訓練啦，係會提升我哋個肺活量。 唔怪之你唔大啦，個人。 系啦，点解咁年轻呢？我忍唔住先。哦，点解咁年轻呢？令到有个人又精神少少咁样啦。咁就系因为唱得 歌 系啦。咁另外咧，你唱歌嘅时候都会运用到你大量嘅面部肌肉噶嘛。 系啊， 系会用你面唔同位置嘅肌肉。 咁啊，容易出皱纹啦。 错，系令到你嘅肌肉更加紧致啊！你嘅面部肌肉啊，更加紧致，防止下垂啊。 嗯。 所以咧，只要你唱得歌越嚟越多。你就好似做 gym 咁， 越嚟越年轻， 越嚟越年轻。 哎呀， 仲要系免费版嘅。 唔怪之啲歌手咧，个样越嚟越后生啦。 冇错， 唔知以为佢整过添，原来因为唱歌。 冇错，同埋你啲小朋友咧，其实都应该要听多啲歌。 系啊，佢哋 唱多啲歌， 点解呢？原来听歌系会快高长大。 系咩？ 冇错，系咪估你唔到 咧？估你唔到喎，呢个真系。 冇错啦，音乐咧除咗可以陶冶性情咧，仲可以即系增高。 咁佢哋瞓觉都播住歌先。 是因为你其实个 main point 是令到你譬如播一啲轻松啲嘅音乐呢，是令到你个情绪更加稳定。咁你个情绪冇咁多波动嘅时候，其实係帮到你成长嘅。帮、 哦、 到你身体，咁连体重都可能会增加少少。 係 啦，咁当然啦， 咩呀 唔好意思啊，其实头先讲嗰样嘢呢係关猪仔事，就唔关小朋友事。 係咩 唔关人类事啊。系啦，如果你屋企有养猪猪咧，都可以播住音乐喺个农场嗰度嘅。咁另外咧，最后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发现咧，原来听歌大家都知道听歌好开心噶嘛、 嗯。 原来咧听歌咧系同你食嘢、 嗯， 或者系即系所谓冇咁好啊，take drugs 啊， 嗯、 同埋咧，你有一个性行为咧系一样咁开心嘅。个原因咧，系因为你嗰个音乐咧，系会刺激到你大脑嘅一啲快感反应。咁、 嗯、 所以咧，其实系帮到你嘅，你会越嚟越开心嘅。所以其实真噶，你唔开心听歌咧，系 work 噶，系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都系可能平时食唔知点样发生一啲唔开心嘅事咧、 啊， 听一首啱嘅歌，系啦。我自己就我好中意听狮子山下嘅。 吓、啊、真噶？ 我又觉得同舟共济冇嘢过唔到呢个难关咁、啊、样。 哦，你而家就准备咗狮子山下？ 我就唔系嘅，但系都系一首好听嘅歌。 邀请各位，相信再差空气都有再生化。邀请各位，相信再装街角美丽能自拍。如琴郎只需吉他，前途只需惊讶。挫败过的，不将伤痛变做习惯，将得到再生的爱一吻再出发。祝福各位，冲过再急的雨，心血能蒸发。如随时计算代价，随时可以害怕。站在这里，继续再唱新歌，再去闯新世界。回忆多刻，都要再多一次期待的指甲。各位将要再多千岁先至再牵挂，祝福各位将会再得一切风雪讲下。仍能去到尽吗？仍能生到活吗？站在这里继续再唱新歌，再去闯新世界，留下回忆多再多一次期待的指甲，天多黑都要再光一次，雨剩下要是大声声无常，渴望如一一会再给你盛装，给我一会痛痛不理他，继续再浪漫，记得所有味道都叫未来来 首歌是 Eden 女爵安的 Again， 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神光 KOL。 神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咧，继续喺直播室入边邀请到香港山岩协会总教练阿梁之浩 Sunny Sir。 早晨啊，听众早晨，咁多位早晨，早晨， 早晨 ，Sunny 老师你好啊！ 有咩事又嚟咁样？ 梗系啦， 你每次讲老师我都好惊。 梗系啦，一有高帽俾你戴， 哎，我都系为咗安全戴定个头盔先。 哎呀，乜嘢乜嘢头盔硬、啊？ 哦、我唔知唔止头盔硬啊，嚟嚟，我心肠都好硬。 不过咧头盔咧，我唔即系我谂大家譬如揸电单车， 系 或者踩单车， 系 甚至乎系有啲嘅活动咁，都会用到头盔。譬如工地咁，一定有头盔啦。 系冇错冇错。 唔知道如果喺山界入边嗰啲头盔会乜嘢嘅情况？睇下系咪攀石啊？ 系 攀石会用啦。 有。 攀石以外仲会唔会用到头盔嘅咧？ 我自己就係玩間啦，行啲 係喎， 或者境外遠足去到我都會用頭盔， 係 即係我明知嗰段路程係會有機會落石咧，咁我都會戴頭盔。 咦？咁上富士山其實應該係咪穩陣啲？因為嗱，我有上過富士山啦，佢嗰陣時有啲寫有啲面帽，唔係面帽。嗰啲路牌 係 好大個寫住話落石注意咁樣， 係啊。咁同埋而家佢喺登山口附近咧，有啲警備隊咧，咁佢有得租借頭盔。 係， 佢有頭盔擺喺度，仲擺喺度。 喂，話時話，我有帶過仔仔去北海道啦。咁佢北海道嗰度有啲斜滑梯， 係 啲斜滑梯都三四層樓咁高嘅， 咁誇張。 係啊，咁但係就斜落去就安全嘅。咁但係佢就要求咧，玩嘅人咧就要戴頭盔。咁、那個頭盔咧、okay 哦、就問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喺佢好似更挺咁嘅嘢，咁啊望翻我嗰陣時候，我弟弟好似唔知四歲咁樣，啊四歲咁四俾個四歲嘅頭盔你戴住，戴住頭盔先準玩嘅。頭盔真係係好多方面原來都用到喎， 用到嘅，因為頭盔其實我咁講下，有啲時候我哋屋企大家都可能試過打開個櫃門，踎低打櫃桶攞嘢，一撞上去就撞到呢、這個。好多兒時嘅噩夢，大家都試過唔止一次㗎啦，係咪？咁所以有時行山都會嘅。你踎低綁個鞋帶，一趌起身個樹枝就喺上面，一嘢就捉落頭殼， 或者撞到其他人嘅下巴， 都有。係，所以我哋有時戴頭盔就香港暫時都未去到咁誇張，因為話要行飛鵝山啊嗰啲，大家戴頭盔，如果咁樣就可能會俾人笑。咁怕死啊！咁樣 都係嗰句，你又要威又要戴頭盔。 但係我哋就我自己，如果你真係要爬石啊，咁我哋都會戴頭盔。 喂，嗰啲啊兩樣嘢啦，嗰啲就 唔係㗎，有啲唔戴㗎。 唔係啊嘛， 係啊，都仲有啲係佢哋即係好似sport climbing 啦，或者叫做bouldering 啦，即係叫抱石，或者一啲用運動攀登模式嘅喺户外爬石嘅。 嗯， 佢覺得自己係。我嗰個位安全冇落石嘅，咁佢就唔戴頭盔嘅。 嗯， 咁但係點解我到而家今時今日都要求我啲同事，你玩咩模式都好，唔該你都戴翻個頭盔。 嗯， 除咗喺室內運動攀登場嗰啲， 嗯， 咁喺户外咧，請你戴翻頭盔。 咦，我叫我仔仔玩嗰啲室內嗰啲咧，攀登嗰啲啊，室內嗰啲就有曬軟墊喺地下嗰啲啦，即係俾細路仔玩嗰啲，佢哋都叫佢戴頭盔喎。 其實都安全嘅。 係。 咁點解我哋要喺户外戴頭盔？因為成日佢哋會有下墮啊。因為我哋做嘅 seat harness 安全帶係做腰式噶嘛，咁你一掹咧有機會會倒轉頭 upside down 頭向地嘅，咁會冚到個頭。 哦，原來咁噶， 即係驚你去到咁個警方啫。咁當然其實就機會細，都係唔怕一萬至怕萬一，即係個古仔都似你攬安全帶揸車嗰個古仔。 哦，咁啊係，咁啊係。 咁你都唔期望係用得著條安全帶。 咁係，啱啊 係。咁係咪用咗安全帶一定就唔受傷咧？唔會 又 流咗又成噶嘛？ 係啊， 保命。 係。 即係頭盔都係保命，咁、有時候上面攀爬緊嗰個，譬如我哋傳統運動，傳統攀登，有機會會跌嘢嘅。 嗯， 唔應該跌嘅。我哋即係做僆仔嘅年代，一跌嘢咧，哇！嗰啲師傅就會運用流利嘅廣東俚語，係咁去關心你、問候你父母啊，關心你所有嘅嘢嘅。咁但係又真嘅、因為你跌嘢落嚟就真係揼死人嘅。咁但係我哋都會有個意外，同朋友仔爬上去。佢想落喺個腰度攞個扣或者攞到啲嘢，佢唔係有心跌噶，咁、所以後面有頭盔咧都好合理。 錯啊錯在地心吸力咯。 咁我哋先哇你呢下嘢好難接喎、 咁樣係咪先？咁啊繼續問嗰、那個頭盔咧，其實有冇啲咩 standard 我哋可以 follow 下㗎？ 有。如果我哋係要揾攀山嘅頭盔咧，咁佢就要一 EN 12492嘅。 點解乜一 EN？ 係 EN 係就叫個標準嚟嘅，測試嘅標準嚟嘅。過咗個 standard 咧， 即係佢會講緊個測試係乜嘢呢，就會有個物件啦，喺約莫一米高嘅情況之下呢，就放手就作落個頭盔度。咁當然實際就會個頭盔有個機器喺上面就不停咁除落去，嘣嘣嘣除落去。咁無求試過可以承受幾多個衝擊力。 係咪真係嗰啲頭盔勁到係勁嗰啲呀，攞磚頭揼落去佢都唔爛咁樣。 是的， 是的， 是的，但是个问题就是你条颈顶不住而已嘛。 哦，你又啱喎。 同埋佢我哋先讲嗰个系数啦，係因为攀山呢我哋会左边右边前边后边都会做咗个测试、 啊、 都会做埋个叫冲击测试。 冚唔冚耳仔㗎嗰啲头盔。 攀石就嗰啲唔冚耳仔 嚇，就唔好似棒球嗰啲咁樣遮一邊耳仔。 咁你棒球嗰嚿嘢就擺到明對住只轟落嚟啊！即係如果你爬曬，有條友攞個鋼球咁轟落嚟嘅，你都同佢分開啦，係咪？應該唔會嘅。咁即係側邊你打完我哋叫做擺動啊 ，swing 啊，叫中擺啊，撞埋嚿石度啊，咁有側邊都定擋得住啊嘛。 嗯。 不過記住戴頭盔咧，就要嗰個頭盔嗰條邊咧，要啱啱好校到條眉嘅上方。 条眉嘅上面 系啦，即系你嗰条眼眉嗰度， 即系又唔遮住视线， 系啦，要， 但又尽量遮住， 尽量掂到条眉嗰个位置。 哦， 如果唔系嘅话咧，你谂下，一直撞埋佢嘅时候，你个鼻咪冇嘢保护咯。 系，其实坊间多唔多嗰啲渣嘅头盔噶？ 香港冇， 嗯， 香港冇乜人去买渣头盔嚟用嘅， 嗯。 香港人就一樣，即係啲導師都好醒目嘅、 嗯。 因為我原裝買個，即係有標準啊，有 standard 噶，嗰啲都係講緊幾百蚊一頂。 嗯。 咁我做咩要買淘寶嘅二三十咧？ 嗯， 咁都係命緊要啲， 命緊要啲，係啊係啊。 咁你話會唔會有人用呢啲好好渣嘅頭盔？就我暫時未見到有。 嗯， 咁你喂，地盤叔叔用嗰啲得唔得啊？咁樣， 係、哦、 地盤叔叔用嗰啲咧，其實都有 EN 嘅。 嚇、 啊，嚇佢 EN 三九七，咁個 系數好似勁啲喎。 哦，唔係，個測試唔係勁唔勁啲，係唔同嘅測試。 哦， 佢工業用嘅頭盔咧，就喺上邊。佢假設你上面有嘢跌落嚟，像錘仔啊，或者有啲螺絲啊，上面跌落嚟，佢頂得到垂直嗰、那個， 跌咗啲心意啊咁樣。 哇！你可唔可以揾人同我換咗主持啊？ 做乜嘢啊？接唔到喎、啊，大佬。 係噶，跟住咧嘅啫，錘仔啊咁樣。咁錘仔跌落都死得㗎啦，不過就即係有嘢跌落嚟就起碼擋一擋。 係。 咁同埋裏邊嘅設計咧係有條十字圓帶喺裏邊，條織帶裏邊嘅，同個頭係有距離嘅。 嗯。 就唔會一嘢就轟落嚟佢個緩衝位嘅。 咁佢嗰個設計緩衝嘅方法其實同譬如攀石都係啲山系嘅頭盔，其實係咪差唔多 嘅？係，都係因為攀山嘅都有一類頭盔係叫攀山搶救嘅，佢、都係用緊呢個方法嘅。咁、有啲會用叫高密度嘅發泡膠，擺喺裏邊頂住，咁咪輕身啲嘅。 好勁嘅嗰啲高密度， 係高密度，不過一嘢㗎咋。即係上面跌落嚟，啪一嘢，咁你就要換個頂頭盔。 哦，咁命仔嚟嘅都要換啦。 睇到難啦、 啊。係咯。 咁你話工業用嗰啲，佢仲有個要求嘅、 啊， 就頭盔裏面咧就唔可以有啲明顯太大嘅窿。 嚇、 啊！佢驚上面有啲熱水淋落嚟啊，即係工業上嗰啲污水淋落嚟咧，佢都唔會直接入到頭殼頂。 哦。 咁但係咪完全冇窿咧？又唔係。佢、會有個叫做 reinforce， 即係加強咗喺個頭頂有個脊位咧，會厚少少。 嗯。 即係屈曲，你下次留意一下嗰啲位咧，佢、要加強嗰個防護性咧，就頭頂就會整嗰個曲紋喺度。 嗯， 即係其實今時今日啲設計咧都好細心。 係啊，係啊，係啊。 又驚你曬親我前面有個鴨嘴位、 哇！你又可以俾你抽絲剝繭咁樣分析俾我哋聽，真係，即係最犀利係你啊！ 我八卦啫。 喂，咁嗰啲行山山系嗰啲嘅頭盔咧，其實有冇好多形狀俾我哋選擇㗎？ 有啲款式，有啲唔同嘅、但系就最紧要睇个头型啱唔啱，啱唔啱你，同埋一分 size 嘅，佢都有啲夹啊，会箍住咗一个头圈位嘅、都有度数字去拣大中细码、就不能够牵埋只眼乱咁嚟，佢都想你 fit 呢个头盔，咁但系我哋就会戴一啲叫 leg gaiter， 即系嗰啲颈巾咧，箍一箍个头先，先戴头戴头盔，咁就舒服啲嘅。 头灯咧系咪通常有啲头盔会附加埋个头灯？ 自己裝落去啫， 我自己裝嘅。 咁佢都會有個夾位俾你，我哋箍頭燈條燈帶嘅。 係咁啊，型啦， 型 啊， 型！ 一同你講嘢嘅時候望住你，哇，個個耷低頭啊， 因為好撐眼， 個個都尊重你。 搭低头同你讲嘢。 同埋而家啲头盔有两啲款式嘅，有啲就叫高密度嘅嗰啲 high dense foam， 即系嗰啲叫高密度嘅发泡胶啲啦。有啲系硬生啲嘅， 吓 咁嗰只硬生啲嗰啲都系攀山杖。譬如你可以留意翻我哋香港消防员嗰顶黄色，攀山用嗰顶头盔就系嗰只款式。 哦， 攀山拯救队民安队嗰顶红色嘅都系， 嗯。 貴嘢即係靚嘢嚟嘅，咁個貴嘢靚 靚嘢嚟嘅，係啦， 都係法國嘢嚟。 最緊要就係保障到大家生命財產， 因為值嘅嗰、那個真係值嘅。 嗯， 即係啲即係救人救性嘅，俾啲裝備好用係絕對需要。 啱啱啱。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Sunny， 拜拜。 7:00之后，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咧将会分头广播嘅。普通话台咧就会有音乐早点新闻报道之后咧，记得留翻喺晨光第一线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拨拨两声之后，时间都已经嚟到朝头早嘅7:07啦。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咧，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仲有阿船仔喺度。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船仔个船咧就系转到你陀陀令嗰个船， 啊、 旋转个船，唔系一架船个船，所以就唔使搭沉船。 哦， 系啊。几好啊！ 跟住我只会同我一齐迈向前， 系啦， 旋转到向前， 系啊，转速又够快啊嘛，几、 哦、 好啊！你睇下我， 好啦， 咁啊，交通组方面咧，既然唔使搭沉船，睇下陆路方面嘅情况系点啊？要邀请阿 Irene 喺度先。早晨 ，Irene， 两位，我就转速慢嘅， 你唔系， 我系好慢嘅， 你千祈唔好咁讲啊！ 真系转速慢， 你一有目标咧，你就会勇往直前嗰个 type 嚟噶。 得，咁你都要谂，要思索一下噶，可以不加思索噶嘛？喂， 你有嘅， 交通 不加思索，咦？你系不加？所以 friend 嚟噶， 有阵时啦，系啊，不加思索。讲咗路面情况俾大家知，先好唔好？ 好 啊。咁啊，暂时所有隧道咧就畅顺嘅。讲到筲箕湾嘅耀兴道咧，仲系受到早前水浸事故影响，来往方向继续系封闭。咁啊，九龙路面方面咧，旺角洗衣街因为有紧急维修啦，而家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近拔街嗰度嘅慢线咧就有封路措施，咁大家经过小心啦。而油麻地嘅海泓道就因为早前路陷啊，都系要进行维修嘅，咁所以海泓道去佐敦道方向近文昌街休憩花园嗰度部分行车线咧，继续系要封闭。油塘崇信街嗰度咧，因为有啲工程要做啊，崇信街吓，呢个比较邻近少少。崇信街近住人与围交界嗰度咧，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新界咧，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福亨村大交通繁忙，屯門那邊咧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啦，近住市中心那度都係多車嘅。 咁大家留意住呢元朗嗰边啦，元朗嗰边成日都多车㗎。 係。 嗰、那个位朝头早嘅时候一打开地图就 哇塞车又塞车。 係啦咁多车嘅、 因为嗰个比较多，我听同事讲又去现场睇啦，或者真係有需要去。 咁犀利去现场睇呀、你交通组。 我哋有同事咪即係经过去话返俾我听。 哦咁啱。 塞車嘅，咪都係順便睇睇啦。 咁梗係要啦。 嗰度比較多貨車啊。 哦。 係啊，咁唔知點解，所以就會繁忙啲咯。啲車又大，你即係大嘅，其實就應該唔可以唔好啦，就即係行太快，咁咪變咗一架慢，另一架就會慢。咁你啲車身又大，咁咪自然好似就會比較造成有少少擠塞咁嘅情況。 喂，我唔係交通組啊，但係如果我見到啲交通情況，可唔可以打電話嚟報料噶我？ 歡迎啦，隨時啦，其實你冇做啫嘛，有啲同事都會嘅，好主動嘅，打誒、我係邊個啊？ 我都想主動嘅，我驚你話我多事咋？ 唔會喎、啊，邊個你話俾我聽？邊個會話你多事？ 我就係唔知道，我驚啊嘛。 咁咪都未做，咁 咪 係 喎。咁我多啲報料先。 好多謝你嚇，咁我都同大家講下其他啲即係今朝早 交 通意外嘅嘢啦。咁啊，早前。 前咧就我听同事讲翻啦，咁阿 Didi 讲，咁早几日咧就讲过咧，就同你哋倾偈嘅时候就提过就话，警方咧就打击港岛啲货车嘅违规嘅情况。其实咧就除咗港岛区咧，咁新界南景区嗰度咧，早前咧都进行咗一啲嘅行动啊，咁啊打击呢一个货车嘅违规嘅情况嘅，主要系啲咩咧？咁啊包括车辆残缺。 车辆残缺即系良莠不齐，系啦，即系可能架车有啲 硬 沉沉啊，安全带咧又冇力嘅咁样， 个泵把又歪晒咁样， 系啦，个泵把歪咗又唔整啊， 个车牌又唔知奇奇怪怪咁样，甩甩地啊，仲有就系超重啦，超载货物唔稳定啦，又冇绑好个啲货物啊，应该 系 啦，冇绑好安全带，呢种危险跌落嚟，即系影响到其他车辆， 好危险啊呢个。 咁啊，仲有一啲咧，其实我觉得就唔系。只是货车针对其他一般车辆，我见到啊，眼见好多好多揸车的朋友都会咁做啦。就是讲电话的时间咧，冇用手提嘅，冇用啲 冇用免提装置， 系啦，冇用免提，就咁拎住嚟讲，咁都打击嘅，都系重点 吓。呢个都可以温馨一提先，因为咧其实唔系话你用紧个手提电话讲电话先至叫做违规， 系 其实你使用紧其他嘅电子产品咧，即系你等于不专注驾驶噶啦。 你上网啊，复 message 啊，都 系 啊，揿嚟揿去咁样，系啦，冇错啦，系咁喺度揿啊。特别咧，我成日觉得而家嗰啲好劲嗰啲车咧，即系啲人话好劲嗰啲电动车，中间咪好大块嘅板喺度嘅，咁你固住系咁喺度揿嗰个板咧，影响咗你嗰个驾驶，其实你都系不专注驾驶噶 吓。咁都多谢小白提示埋所有嘅揸车朋友，可能有啲人唔知嘅吓，乜唔得噶咁样，可能真系唔知。 点解我会知咧？因为我都揸车噶嘛。总之两只手咧就攞住个胎盘，其他嘢就唔好理啦。一有啲咩咧就最好噶啦，睇嗰做大笑。吩咐隔篱嗰个系啦，你帮我揾咩？你帮我揾咩？你帮我复咩？你帮我复咩？系啦，就系咁样搞掂。 好啊，叻，俾个 like 你吓。仲有咧就 系 违例泊车啊，即系打击货车。 喂，呢个 真呢个有好多其他车辆都有，唔好净系集中话货车。 唔关事， 好多都系啦， 好多都系。 系咁啊，集中咧就系喺新界南嗰度打击呢一啲货车嘅违规嘅情况。所以新界南就应该系集中系荃湾嗰边啦。 系。 咁啊，同埋警方系强调咧就。 荃湾嗰边唔系新界西嘅咩？ 南啊，提转新界南 ，OK， 咁头先讲嗰个咧就主要系集中系新界南啊，咁啊警方强调，如果车辆咧冇妥善咁去维修保养，一旦发生意外咧，司机咧车主都有机会系被检控，咁啊相关嘅规例啦，咁最高咧系会被判处监禁六个月，同埋罚款10,000蚊嘅， 哇，系啊， 咁喺短短几日嘅行动之后， 无端端咁样坐监啊，真系唔抵喎， 咁啊系啦，咁其实一个小阻吓，咁最好唔好做，咁咪唔使俾人罚， 梗系唔好做啦， 咁其实就短短其实几日嘅啫，呢个行动咧喺几日嘅行动之中咧，喺呢个十月中嘅时间啦，就已经系拖走咗百几架车咧，就 百几架，唔系八架，百几架， 就拎去检查，咁睇下佢哋系咪真系，即系进一步，即系证明，唔好话我即系讲句俗啲，我屈你，咁你真系有啲唔妥噶，拎去嗰个车辆中心、扣留中心嗰度咧去检查，系咪真系咁样？ 嗰度系最均真噶啦， 系啊，咁检查你系咪真系个车辆有啲问题啊？咁啊检查真系嘅，咁去检控咯。 系啦，其实有阵时老实讲啊，即系警方执法嘅时候，佢目测见到你架车岩岩沉沉又残缺。都好难走得甩噶啦， 咁再系好均真啦，真系拎去检查嗰度咁，冇得走鸡嘅真系。咁仲有除咗头先所分享呢一样嘢，希望大家都留意之外咧，咁特别系货车司机咧，其实所有车辆都系噶啦。咁都提下大家，咁嚟紧咧星期日啊，就会有一个封路咧，就系一个活动嚟噶，喺大屿山嘅迪士尼乐园嗰度有一个慈善跑嘅活动，咁系星期日进行嘅。不过咧喺星期日嘅凌晨，即系话星期六嘅夜晚黑啦，就凌晨啦，星期日嘅凌晨咧，3点开始去到朝头早嘅10点半咧，会有封路嘅。封边啲咧就系迪士尼乐园附近嘅幻想道啦、神奇道、欣澳道。迪欣路、海明路都会有啲临时嘅封路措施，咁大家留意。如果凌晨时间会经过呢啲道路，因为就算我唔系迪士尼啫，我可能住喺大屿山嗰边，咁会经过，咁大家留意啦，会有啲封路措施。 最主要都可能系因为有啲朋友啦，咁如果佢当日原本安排咗入去园区嗰度谂住玩乐嘅咁样，咁可能亦都要多加留意。 系啊，或者揸车啊咁样。 系啦， 仲有除咗呢个活动之外，呢个星期日嘅吓，咁其实嚟紧嘅星期六、星期日咧。 墳場區有啲地方都仲係有封路㗎。咁、譬如話呢個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啦，星期日有封路。鑽石山嗰邊嘅殯儀館附近咧嘅星期六、星期日有封路措施。大圍寶福紀念館同埋富山火葬場咧，星期六、星期日有封路措施啦。和合石都係星期六、星期日繼續有封路措施。屯門就嗰、那個叫做曾嘴靈灰安置所啊，星期六、星期日仍然需要封閉嘅。仲有屯門嘅清新徑啊，同埋通往青松觀同埋青松仙館通道咧，都有封路措施喺星期六、星期日。最後仲有沙嶺嗰邊嘅羅湖道同埋沙嶺道，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封路措施，咁啊以便市民咧前往去掃墓嘅。 係啦，咁啊重陽雖然過咗啦，咁啊但係仲有啲朋友可能安排即係重陽之後咁啊登高掃墓嘅，咁啊政府都有呢啲交通上面嘅安排，大家留意住啦嚇。 係好，唔該曬。 仲有冇啊？冇啦係嘛？ 係啊，冇啦。 哦好。唔该晒 ，Irene，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啊，船仔啦，船仔，早晨。 早晨啊，小伯，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诶，出边咧阳光好似几好喎、啊，今日。 系风和日丽啊。 系啊，而且咧今日可能下昼都系会热少少啊。咁但系咧，而家市区嘅气温啊，我自己觉得几好啊，几舒服噶，着住件褛咧都唔会觉得好热、 啊。几好啊，咁样可能就朝头早啦，而家有啲微风吹过咁都唔错啊，几爽啊。 冇错啦，之前我记得喺讲天气嘅时候，因为讲过咧，去到秋天或者冬天嘅时候咧，最容易就会有呢一个冬天嘅抑郁症啊，即系秋天抑郁症噶嘛，即系大家可能因为日照时间变短啦，或者一啲血清素或者褪黑激素分泌唔够，影响情绪嘅。 春天分手咧，秋天都未习惯。 哦耶，冇错啊！咁所以咧，今日就同大家讲下，咁实际上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啊？其中一种咧，就系、我觉得几得意嘅，就叫做写睡前快乐日记。 吓咁得意，写日记啊？ 系，但系呢个咧，净系写呢一啲快乐嘅事嘅啫。当你咧去分析自己有啲咩开心嘅嘢嘅时候咧，大佬其实系会分泌更加多嘅血清素嘅。 哦，咦，咁可以自制好多快乐事情，跟住夜晚咪有排写。 系啊，有时你可能写低下你今日遇到啲咩事，好顺利咁、样。其实我自己本身都有写感恩日记嘅。 吓、系咩？睇唔出、 啊。系啊，我有写 噶。真定假？ 真噶，我会影低我譬如嗰日觉得好得意嘅嘢或者好开心嘅嘢咯。 吓、 譬如今日食咗个好。系啊，譬如今日食咗个好好嘅早餐，咁我就影低个早餐咁样。咁然后咧就会喺 social media 开一个冇人 follow 嘅 account， 系， 即系净系得我一个睇到 嘅 啫。 咦，我又有个咁嘅冇人 follow 嘅 account， 又系做呢啲古灵精怪嘢嘅。 系啊，我知道你po 食嘢啊嘛，你po 食嘢啊嘛。我就po下啲感恩日记，譬如我行下街见到只猫好得意，咁我就会影低佢话啊，今日有只猫好得意咁样。即系你有时唔开心咧，去睇翻啊，其实我今日都过得几好，即系唔系一事无成嘅。咁有时你就会令到你帮助到你睡眠啊。 哦， 系啦，咁你譬如因为头先讲过会分泌血清素啦，咁血清素其实有助帮助你睡眠之外咧，亦都可以改善埋你嗰个负面情绪嘅，令到你变得更加快乐啦，同埋正面嘅。 哦，呢样嘢系紧要啦，个个都想快乐啊。 冇错啦，咁同大家咧讲下今日嘅天气先。今日咧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新界日夜温差亦都比较大嘅。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下周中期风势较大。 而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咧就82%嘅早上。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2至4，咁都系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啊吓。咁如果你话喂而家天气都 OK， 星期六日咁点啊？星期六咧都 OK 嘅，星期日有机会咧会有啲雨水，星期日同星期一有机会有少少雨水，不过我相信个影响都系不大嘅。咁大致上今个星期咧都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日先至会比较上多啲雨水啦。咁整体上嚟讲，咁大家亦都可以安排啲室外嘅活动，去到好好地咧享受一下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吓。时间嚟到早上嘅7:20，有晨光大学噃。 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啦，电话旁边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早晨。 之前咧就重阳啦，咁啊重阳就大家就登高咧就拜山，系啦，拜山咧咁当然我哋之前都讲过好多唔同传统嘅文化风俗咧，咁啊知道咗，原来佢哋拜山有好多唔同嘅忌讳啊或者方法嘅。 喂，但原来拜山咧，即系你入去个山上面就同入庙都系一样嘅，听讲。 系啦，入庙拜神啦，山都有神噶。 系咯，咁山嘅神我点教？我点知边个系佢领土啊？又成啊咁样噶？ 嗱，咁样嘅，一般嚟讲咁啊，我哋住喺市区啊，咁啊有先人通常都系葬喺啲坟场啊。咁但系围村啊，新界啲乡村佢哋咧就有葬区噶嘛，佢哋 系啊系啊， 葬区咪就葬喺山头度噶啦。咁山头咧。就有个咩咧？就每一个墓地咧，都有一定有一个后土啊。 后即系土地啊？ 系后土同草地有少少分别。啊，土地咧就一般啲村都有噶啦。 吓， 村嗰啲乡村出出入入保护你平安噶啦。 即系就咁，譬如门口嗰个摆个土地嘅，系咪即系都系嗰个？ 后土咧，其实就主要咧就保护墓地。 哦，即系大家职责不一样喎。吓。 所以咧喺嗰啲名山大村、深山入面啦，有啲古老嘅嗰啲墓地咧，都一定有个后土嘅。 哦， 咁呢个后土咧，嗱救济啊，都得意嘅喎，有规矩嘅喎。嗱，第一件事系咩咧？第一件事咧就系话拜山咧，嗰啲乡民去做拜山，啲子孙去做拜山。就唔系拜咗祖先嘅，先嘅，一定要多谢后头。 哦，即系好似 拜咗佢先。 入人哋屋企咧，就先俾咗个门口嗰个收飞嗰个先。 系啊，嗱要先拜后头，先再拜祖先，呢个规矩嚟嘅。 系。 咁咧，甚至乎有啲大族啊，譬如姓即系邓文豪了嗰类啦，或食阿桃嗰啲啦。佢哋咧，譬如拜祖先咧，拜大太公咧，佢哋会有个族文噶嘛，有祭文噶。 系。 咁啊，咁咧。拜后土都有编制文噶， 哇！咁咪读几廿次？ 系啊，你觉得即系唔同嘅大太公，如果佢有不同嘅墓地，咁就有不同嘅后土咯。咁啊，每次去到都要先读咗编制文，就多谢咗个后土先， 系 跟住先至去拜呢个太公。 哦，喂，阿嘉哥啊，嗰个后土咧，佢系跟一座座山，定系跟一堆堆，定系一个个墓地咁样？ 一个墓一个。 哇！一个个墓咁啊，真系好多喎。其实一座山上边， 每一个墓都仲有一个睇住嘅，一家主啊嘛。 哇！我以为一座座山咁睇咋？ 唔止一个噶。 吓？ 点解咁讲咧？嗱，因为咧，嗰啲旧制度啊，咁咧就佢哋会咧，如果嗰个墓地啊系夫妇合葬嘅， 系， 即系两公婆噶，一男一女噶啦。咁後面咧就會整兩個嘅，左邊右邊都有嘅。 咦，即係其實佢好似即係我咁講啦，現代人啊，唔好意思啊，即係 body guard 咁樣喎，跟人數嘅喎。 完全就係嗰個墓地嘅 body guard。 哦。 咁所以咧有陣時咧，我就去考察啲古墓咧。即係我哋望，我哋睇個墓地，遠遠望到過去，見到嗰個後頭喺嗰個墓地嘅左邊，因為我哋望過去咧，就係、是。调翻转啦，个左右系。 哦，即系我哋望过就我哋嘅右边系嘛，喺墓地嘅左边嘅话。 咁咧就知道呢个墓地究竟系男性嘅定系女性嘅，因为咧如果嗰个墓地系男性一个嘅咧，咁墓地嗰个头土咧就喺左手边嘅；如果系女性咧就喺右手边嘅；如果系男女合葬咧就左右都有嘅。 哇，呢个得意喎！咁除咗系读嗰个族文，咁除咗读 一张纸嘅啫，即系一百字到嘅啫。 咁有冇啲民间风俗系特登去？佢供奉嗰个后土噶， 咁啊，通常就冇话佢哋间庙供奉个后土嘅庙。呢个后土个特殊地方就系就睇住个墓地，多等嗰啲山精啊、古灵精怪嘢咧，冇骚扰呢个先人， 系 咁嘅意思嘅啫。所以就因为有呢个原因，所以啲人就要首先要多谢咗呢个后土，看守咗个先人嘅墓地先，有你喺度保护我哋嘅先人啦。所以咧，我哋咧就先呢个先人咧先坐得安稳，喺度安稳咁样。咁所以要多谢佢先咁解咧。 系嗱，山啊有呢个后土啊啦，但系如果你话喺海边啊、河边嗰啲咁有冇噶？ 海边、河边咧，咁啊梗系近村噶啦。梗系近村，梗系有所有咪有咩嗰所谓嘅白宫啦。啊，白宫啊！ 啊，白宫系点样？ 白宫系啦，河神啊、海神啊，呢啲都有嘅。咁就一般嚟讲，如果喺村咧咁样咧，啲溪啊、河啊，咁啊，你话河有特别咧就冇嘅。反而咧，如果嗰条溪、嗰条河有一条桥嘅话咧，嗰条桥就有白宫啦。 哇！ 我哋叫做桥头白宫啦。 系。 橋頭白宮啦，乜橋頭白宮經常都見到嘅。 哇，都好多原來唔同呢啲風俗嘅喎，即係 咁因為民間咧係泛神信仰啊嘛，即係好多位咧都有供奉神靈啊嘛，即係嗰啲人出出入入咁樣啦。 係咁嗱，如果我哋既然即係會有個族民去讀咗先啦，咁我哋上山如果祭祖嘅話啦，咁我哋通常都會有啲食物啊，佢係供奉嘅，咁又會唔會俾埋阿後土嘅？ 當然一定要啦，祭祀啊嘛，都係一個祭祀儀式啊嘛。係啊，咁當然係有日係太公有茶酒飯嘅，有雞嘅。咁後土一樣係有茶酒飯雞，不過即係講真，即係 share 啦。 唔係佢哋都咁多年拍檔啦，佢哋都 係啦，即係喺嗰份主嗰份祭品裏邊攞啲過去先，攞啲過去。咁當然就唔使咁多嘅。一般嚟講咧，譬如話有茶有酒有雞咁就得噶啦。咁但係你擺太公家有五杯茶五杯酒啦，咁啊攞部分過去得咯。 五杯茶五杯酒啊，呢啲其實 一般啲民間嘅五字一個完整咁嘅意思嘛，有啲三都得噶。 哦，系咩？又唔同噶？ 系三啊，天地人五就唔代表五行咁样任你噏嘅啫嘛。 咁我五加三得唔得噶？即系我问啫。 八字又唔啱喎。 个八字又唔啱啊？ 冇人用嘅喎，八字你现代人谂嘅啫喎。 咁我又点估到咧？因为我谂住你有五行，跟住加埋天地人，咁我两样都摆埋，我啊最诚心啦。原来唔系噶。 咁你不如摆一百份啦，八字先算啦，任你噏嘅啫嘛。 咁又系，咁啊你啊， 八个杯落去咁，你呢个可唔可以？系咪可行咧？咪唔可行噶嘛？ 系，咁我点样决定我系摆五份定系摆三份噶？其实， 古人佢认为系就系噶啦，所以我就系吓 系噶， 系啊。 即系我会唔会今次拜呢个太公后土嘅？我摆五份，但系下年我就我今年我摆天地人就得啦咁样。 人哋拜太公咧，不係有個規矩嘅，唔係可以任你任意妄為噶嘛。世世代代傳落去咧，都一定有規矩噶嘛。譬如話佢拜嗰陣時候，一定有雞啊，有肉咁樣。你唔好陣間諗啊，依家係我俾我買只燒鴨啦咁樣。咁冇呢個規矩就唔會做噶嘛。 哦，即係都係有依有據嘅呢啲。 梗係有根有據啦，呢啲有唔係點咧？因為咩？話點解我哋咁重視一大族嘅傳統咧？ 係啊， 因為人哋幾百年嚟，甚至過千年嚟，佢哋個傳統都係冇大嘅變化，從中我就可以了。好多我哋舊嘅嘢啊嘛，如果樣都係突然間改嘅，咁就冇咗個研究嘅意思咯。 所以咧，而家有好多叫做後一輩啊，好多都已經可能移咗民啦。移咗民之後翻嚟咧，咁啊，即係佢哋又要將嗰一套咧嗱，以前街哥都講過噶，可能佢哋嗰套咧會係仲更加耐嗰套，因為冇喐過就帶咗翻嚟嘅。咁但係有啲又可能又要重新學過啊，咁啊都好多呢啲有趣嘅民間風俗啊，真 係。系啦，咁啊，其实讲真，不过都有一样嘢嘅，就是、叫做各处乡村各处嚟，呢个系好好啱噶啦，即系唔同嘅地方，佢哋虽然都系有嗰个咁嘅做法，但系佢哋里边嘅细节嘅内容咧，可能都有唔同嘅， 明白 嘅，即系譬如话有啲村佢拜祖先佢会落啲鸭蛋落去噶， 吓系啊，呢个我冇听过， 鸭蛋啊，落鸡蛋啊，咁样都有嘅，咁啊，有啲啊，譬如你个祖先佢原来咧佢个祖训，话呢个太公咧中意食鱼嘅咁样，咁佢个祭品里边咧又会多条鱼咁样嘅。都有 嘅，即系睇下太公佢有冇留低啲说话咁样，有嘅就跟翻佢个旨意啦。 系啦，所以个袋咁样留咯，咁啊，嗰啲负责嗰啲子孙就会记住啊，系以前不嬲年都有条鱼，咁啊，你咪要煎条鱼加埋落去祭品度咯。 哦，呢个都有趣啊，即系呢个就佢哋自己人先知啦，呢个就真系。 但系一样噶，譬如话呢个太公中意饮汽水嘅，咁你拜太公嘅时候，咪拜先神嗰时候，咪买罐汽水咯。一样嘅就道理一样。 道理一样系。 好，睇下嗰个维持咗几耐嘅啫。 明白。咁啊，如果嗱，而家就好多人都中意行山噶啦，行山其实见到人哋拜祭啊、拜祭啊，或者系见到人哋有啲事情做紧啊，或者有啲贡品摆咗喺度嘅话咧，行山人士就唔好眼看手不动啦，知唔知啊？呢啲啱唔啱啊？ 嗱，啲贡品通常咧都会即刻咩嘅，都会食晒噶啦。 系啊系啊， 走埋噶啦，都唔会挤喺度噶啦。 明嘅。好，咁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佳哥，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重申，美中两国经济完全脱钩并不现实，当中涉及亚洲复杂的供应链和中国与区内经济深度联系有关。耶伦在演辞之中强调，美国和中国相处并不会分化全球经济，经济体亦都不会被强制选边站队。他说美国寻求去风险化和多元化，措施包括投资在美国本土，与全球合作伙伴加强联系，包括印太地区国家。耶伦又指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今个月举行，但声言美国背离印太地区的指控并无根据。他强调，美国深化印太地区的经济联系，对美国经济以及印太地区潜在深厚利益。中方一直反对西方去风险化等相关的说法。中方舆论认为，去风险化目的是组团抗中，在经贸领域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企图限制对华经贸往来。巴勒斯坦传媒报道，以色列军队空袭位于加沙中部的布赖杰难民营，造成至少15人死亡。那个难民营在空袭之后还有多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另外，以军连续第三日对加沙北部难民营发动空袭，几十人死伤。哈马斯说，过去两次对那个难民营发动的空袭，造成近200人死亡，700多人受伤，100多人下落不明。卫生防护中心正是调查一宗怀疑脓肿分支肝菌的感染群组，涉及5名曾经到一间名为女月医美的处所接受消脂注射的顾客。根据初步调查，不排除涉及无牌行医，警方就拘捕两名分别27和36岁的女子，涉嫌非法管有没有注册的药剂制品以作销售或分销，以及是非法管有第一部毒药。警方说，昨天接获相关部门转介，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并联同相关部门人员到涉案美容院拘捕那名36岁女子。至于另一名27岁女子，就在旺角一间美容院被捕，她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出年二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更多人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下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讲隧道啊，而家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嘅龙尾喺红梅谷路，红磡海底隧道暂时系九龙入口繁忙一啲，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附近噶。九龙嘅路面咧，旺角洗衣街部分路段因为有紧急维修啊，咁啊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近住拔街嗰度嘅慢线咧封闭咗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新界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門近桃園位置福亨村段呢是比較多車，屯門公路去九龍就由屯門市中心去到兆康站那段比較繁忙，沙田那邊的大埔公路呢現在去九龍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至馬場那段呢都是比較多車的。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會。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劳工处就快举办职场新机遇招聘会。 我知道11月8号和9号在深水埗西九龙中心举行嘛，大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台话你知。 我网购咗成招，逐个购物平台喺度格价，睇到眼都花啦。 其实咧，你就唔应该净系睇价钱嘅。喺网上购物最好先睇下商户嘅信誉好唔好，少啲机会中伏噶嘛。 你放心啦，我好谨慎嘅。网购嗰阵，我除咗会揀啲信誉良好，仲会揀有 3D 安全认证嘅网上商店进行网购。 叻喎 ！3D 安全认证系全球银行为网上信用卡交易进行身份验证嘅安全协议，即系顾客输入信用卡号码资料之后，银行会再发一个一次性验证码去确认卡主嘅身份，俾顾客得到多一重保障。 仲有啊，喺点击推广电邮或者社交网络广告嘅链接之前，我会小心谨慎检查清楚嗰个网址会唔会有可疑嘅地方。 系啊，循唔同嘅途径核实网购商嘅背景系非常之重要嘅。如果对网购平台嘅真伪有怀疑嘅话咧，可以用香港警务处推出嘅防骗伺服器，只要喺防骗伺服器输入相关平台账户名称或者号码、电话号码、网址等等，就可以评估相关诈骗风险噶啦。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天仪播成。 二台话你知， 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三场， 今次有咩嘉宾先？ 呢队五个女仔都咁有朝气，青春无敌啊！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三场将会有 Six 声音版本，11月3日黄昏6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视像版本，11月4日下午1点至2点，港台电视31。 世一潮妈每个星期访问一位潮妈，分享下佢嘅为母之道。 今个星期为大家揾嚟旅游达人潮妈 Christy 梁子培。 我觉得攰同埋辛苦系好正常，但系我自己做乜嘢都好啦嘅态度就系最紧要开心去过生活咯，任何事都可以解决到嘅。咁你 enjoy 凑去过程，其实样样嘢咧都会好容易过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朝早10至11， 时分 崔杰同 世一潮妈。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晨7点38分啊，同小白一起跟进一下一啲体育嘅消息啦。喂，不如讲啲轻松啲嘅嘢，讲下岩布仙尼咧嚟咗香港啊。 系、哦，唱过歌未啊？ 有啊 ，Happy Birthday to Me 啊吓，继续咁啊，应呢、這个其中一间包点嘅公司啦，15周年嘅致庆咧，就嚟咗啱啱好15个钟头啫。佢话佢飞翻去意大利。 哇！佢真係到一到啫， 旋風式訪港。 但係身邊嗰位就唔同咗咯，身邊嗰位係香港嘅 AKB 成員啊嘛。 係啊，哇，都幾靚女，我都唔識呢個女仔。 係啊， 即係依家啲叔叔跟進唔到，反而跟進下岩布仙尼咧個樣都幾後生喎。你睇下，反而咧嗰陣時 咧，其實咧睇翻佢同以前個樣咧， 佢以前 冇差太遠㗎。 佢我覺得佢以前咧係青靚白淨啲，但係咧依家咧不減風采。 而家咧係 man。 系啊， 嗱，佢用 man 嚟形容系啱，但佢唔可以用个脑字嚟形容嘅。 喂，原来咧，琴日有好多 fans 都可以入去呢个活动嗰度。 系咩？ 系啊，攞翻岩布仙尼当年见 AC 米兰嘅23号衫。 有冇一齐唱就系、是、一齐唱 Happy Birthday？ 唔知啊，有啲 fans 可以同佢合照咯。 哎呀， 哎呀我好想啊！其实我细个都几中意岩布仙尼啊，因为 AC 米兰几劲啊嗰阵时。 AC 米兰系 啊，即系嗰阵时讲米兰双雄咧，其实国米都唔够 AC 劲嘅。AC 就叫做雄霸咗90年代， 马甸尼做后卫咧，其实当年都已经系好稳阵嘅感觉噶。 佢雄霸咗，即系成队球队差唔多雄霸咗90年代一半嘅时间嘅意甲啦，意甲嘅冠军。所以哦，其实我觉得 AC 米兰特别系岩布仙尼真系有啲回忆喺度啊，好嘢，就真系请到岩 行步先嚟。 系啦，一定系有啲好嘅关系。 因为佢之前咧已经同另一位当年有访问佢话啊，我哋呢个时候同岩布斯爷一齐唱歌，咪两位女主持嘅，其中一位女主持已经隔空做咗一个FaceTime 嘅访问。 哦，系啊， 系啊，跟住。问岩保先生记唔记得你啊？咁样咁岩保先生而家梗系好识做人啦， 梗系话记得啦， 记得记得，开心开心。 就算唔记得，佢都做晒功课先入嚟嘅， 冇错。 咁啊，相当有趣。头先阿 O 就讲紧 AC 米兰啦，咁啊，而家其实 AC 米兰喺意甲方面咧就排紧第三嘅，咁样都叫做暂时嚟讲系不过不失啦。咁但系当然佢哋就希望嗰个成绩咧系可以嚟个大跃进嘅。咁所以咧，原来 AC 亦都有传啊。A.C. 真系传紧，咁啊有意就揾退役嘅伊巴咧，翻 A.C. 喎。 但伊巴唔系想打高尔夫球，定系做第二啲运动项目咩？ 即系嗱，佢伊巴咧，其实本身都已经系好特别嘅，因为咧我哋本身佢亦都系空，我记得唔知空手定跆拳道，佢系黑带之外黑带嚟嘅，即系佢嗰个嘅格斗技咧系好强嘅。嗱，佢当然格斗技还格斗技，佢唔系攞嚟踢波啦。佢格斗技强咧，所以佢身边系冇乜 bodyguard 嘅，因为佢自己都已经。够力量保护到自己， 即系唔同美斯咁样。美斯有个 系啊， 大只 冇错啦， 大只佬保镖啊，大只佬保镖有阵时会网开一面嘅，即系俾啲细路仔，如果见佢人畜无害嘅话，都俾佢签个名或者影张相， 快快手咁样 selfie。即系你一路行出去，咁美斯又识做嘅，美斯陪佢行少少路，跟住就可以签下名咁样，又影下相，咁啊都系好嘅。咁啊伊巴咧，咁啊有传啦，本身已经一直咧就系同 AC 嘅班主咧，咁啊一直以嚟都保持住一个好嘅关。关系嘅，而家都系嘅。咁佢始终即系都叫喺 AC 当年嗰只当红啦。咁而家会唔会真系喺嚟紧嘅时间，譬如11月啦，咁会唔会真系开始翻嘅时候咧，就真系会摆翻伊巴个名落，或者过咗冬季之后会写埋佢嘅名落去？我唔敢讲啊吓。 系 而家有传嘅，或者净系有好多巧妙位嘅，或者系传佢翻去，不过佢唔系打正选， 系 可能翻去帮手做 trainer， 系 呢个都唔出奇， 或者做助教咯， 系啦，做助教啦咁样咁。领队未得噶啦，因为佢好似未有牌，即系未考，即系当年斯丹都系考咗牌先啦。 我觉得佢都未必会想做， 佢唔系想做嗰只噶。 其实佢谂住帮下你脱下困，或者睇下可唔可以借助伊巴嘅一啲经验，令到譬如 A 米可以上翻去榜首啊，或者第二、第三啫。因为意甲都风起云涌嘅，譬如你有早记，有拿波里，跟住有国米咁样，其他嗰几队其实都前列位置都踢得几好，系罗马有啲跌窝啫嘛。但你讲罗马跌窝，好似都印象之中都系前半版嘅，第八、第九嘅咁样。咁你就同即系如果你话明叔翻去教波，不如叫啲明叔翻去教下曼联。好过啦，咁曼联周中英联杯啊，0-3，输咗俾纽记，主场输，仲要俾纽卡素，即系好耐未试过奥脱福咁样输法啦嘛。 即系近期嗰个唔稳定嘅表现咧，即系我成日都讲啦，其实由以前费格逊年代，我都即系都喜欢睇曼联嘅波，因为嗰种奋斗嘅心啊。而家咧好似一输咧就输咗条路咁样，变咗我哋如果中意睇波嘅朋友都会觉得心痛。 系 呢个系事实嚟嘅。咁你一队波，其实佢人嘅质素系唔差嘅，即系佢每一个成员嘅每个球员嘅质素其实都唔系话差，但系点解摆埋一齐就咁样咧？ 个个都踢国家队啊，譬如你卡斯米路咁样又受伤啦，咁啊海伦就前边就唔系好配合到安东尼啦，咁啊至于马古尼啊，偶尔有阵时踢啲好波，奥拿拿咧患得患失咁样，其实你作为一个龙门患得患失咧， 都唔系咁好， 都真系争啲，你冇一个稳定性。咁睇下坦克格啦，绝对一个好有焦点嘅领队。 咁啊由曼城嗰场开始又输翻波啦，咁而家又继续输啦，同埋都系输三球。 系 咁防守就一定系备受质疑噶啦。咁系咪真系正如之前其实喺度传过，就系奥拿拿就踢多几场，曼联都急住揾其他嘅门神咧。咁 其实揾翻迪基亚翻嚟啦， 系咯。 我覺得你幾下踢得幾好， 係 幾屬於曼聯。 即係嗰個穩定軍心嗰樣嘢，其實而家係曼聯好需要。 係啊， 你就算揾個再好波嘅，你都未必可以做到嗰個心理嘅考驗。都係嗰句。有好嘅球员，你冇办法用一个好嘅心理质素建喺佢哋身上边，佢哋就组唔到军啊嘛。 咁当然，即系有啲曼联嘅 fans 咁样都会讲一句就系、是：喂，英联杯啊嘛，冇乜所谓。但系我有少少担心，究竟翻翻英超嘅赛场可唔可以重拾胜轨咧？咁同样地，其实阿斯豪都输波噶，阿斯豪都输俾韦斯咸噶，俾莫天才阿莫耶斯啲角球战术搞掂咗3-1，输咗波啦。咁但系。好似即系对于阿仙奴嘅球迷，同埋我睇翻啲球会专业，大家好似冇乜所谓。最紧要今年可以直路到尾，可唔可以有机会？究竟系欧联嘅赛场，即系 阿仙奴喺欧联好耐未试过咁威风噶啦嘛， 系啊， 即系或者可以踢翻欧联，好似好 耐冇听到欧联嗰只歌系配呢队球队啦。 究竟欧联可唔可以踢好成绩，或者喺英超可唔可以踢好成绩？我估呢个作为阿仙奴球迷比较着重啲咯。咁其他你话利记咁样，利记都赢波啦，纽尼斯啊，叫做虽然控波好肉酸啦，但系变咗一个奠定性嘅入球咁样、嗯。你见到个别有啲球队都系踢得好好，我估今个礼拜大家继续关心都系啲英超嘅战场入边。 喂，白礼顿其实都需要微调一下啦， 系啊，因为佢嗰、那个叫做前场逼抢俾人哋打破咗， 打破咗，因为大家都明白，即系其实都系好奇怪嘅，因为只要一队波咧系明白咗你个套路点破咧，其实其他嗰啲都系有数得计啦，其他球队都看在眼内，我咪知道都系呢度板斧就破咗你个攻势。 我今年其实几中意白礼顿嘅，不过咧我有少少觉得嗰、那个排阵有啲 stubborn 啊，我觉得佢个前锋线真系唔够锐利啊，嘥咗三尖分。 系啊， 有阵时三尖分咧一啲好独到嘅边线一传咧地波有少 curve 咁样整埋嚟中间咧，佢前边咧嗰几个前锋咧把握能力真系超低。 嗯。 即如果你係俾到 三千分，寧願佢自己扭入去算。 但佢扭入去，佢都好容易叫做有多一個防守球員一個夾擊啦，即係引來包夾啦。咁 OK 啊，其實三千分你引來包夾咪啱，你中間咪正好，正好多啲空位。但係如果你正前鋒前面嗰兩位嘅入負責入波嘅球員入唔到波咧，變咗三千分嘅壓力咧好大，盤扭又係佢，輸送又係佢，佢有陣時 中場策劃又係佢， 佢扭入去中間又係佢。咁你喂？正所谓无尖无线，神仙都难变，我觉得好吃力啊！其实三千分往后嘅自从佢攞完英超，我印象呢种十月份定九月份嘅叫做全个英超踢得最好个球员之后咧、我觉得咧佢系完整咁样咧俾所有嘅领队咧看清究竟点样 mark 三千分 咯。系啊，咁亦都见到即系白礼顿嘅板斧唔够多啦，咁同佢板凳深度唔够强， 有一定关系，一定关系系啊。 咁所以大家都留意住英超嘅戰況啊！ 係啊，喂，主要角度講少港超聯啦嚇，咁啊，港超聯禮拜五咧有場 Happy Friday 波啊嚇，咁啊估計咧高級銀牌咧都響應夜繽紛，旺角場同你踢李文對大埔啊嚇，兩隊都係前列嘅位置嘅球隊啦，咁啊入旺角場睇波 Happy 啊，八點鐘啊，咁啊嗰一帶都應該會塞塞地車噶啦，因為入親旺角場啲朋友仔啊都喜歡揸車入旺角場噶嘛，咁樣 係啊係啊， 咁啊主要角度咁啊，今晚仲有咧呢個修頓嘅大戰啦，咁啊本地甲一日南。球赛啦，崇德飞鹰对康仁福建啊，以至咧8:40咧就系呢个骏如对香港东方啊吓，咁啊近排咧就要睇翻啲 NBA 喎，小白好耐冇同你讲 NBA 其实开翻波啦，咁啊琴日有场超级大战嘅就系呢个 Clippers 咧对 Lakers 咧就系洛斯打比啊吓，咁啊被誉为通道打比啦，或者走廊打比啦，咁啊点解咧？因为其实佢哋都系 share 同一个球场嘅咁样，咁喺同一个球场入边咧。就喺个走廊嗰度咧，分咗咧一边系快艇队，一边系湖人队嘅 fans 咁样咯。即系因为咁耐，佢哋都系共享一个球场咧，即系都系用紧依家旧时前身叫 Stable Center， 依家叫虚拟货币中心嘅球场啦咁样。咁所以咧几得意嘅，其实气氛亦都几热闹啊。咁最后咧要打到加时嘅，加时主场系边队啊？洛杉矶湖人130-125取胜啊！嗱，今年咧，立邦詹士咧系几有火噶，同埋咧季初嘅时候咧，以佢38岁嘅高龄啦，咁啊贡献咗35分， 其实系好夸张。 嗱，38岁咧，嗱旧时我记得同你 年龄嘅障碍冇喺佢身上面出现。 系啊，去做晨光嘅时候，嗰阵时讲紧35岁咧，佢都已经俾人话 系老将， 系 old man 啦。咁38岁咧。直情係長者啊，直情關愛座啊，有陣時有啲叫做外國嘅 means 咧，即係嗰啲梗圖啊，都會話，呢個位咧，即係外國都有關愛座，即係你當香港港鐵有啲關愛座，呢個位係俾詹士嘅，或者整個詹士坐咗去關愛座，但係喂。老人家都可以发火啊， 系啊， 老迈有火啊， 同埋佢嗰个成绩嘅即系证明得到咧，佢射力啊一样系喺度，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有机会礼拜六日睇下啲波啦，好似听日免费电视台7:00-8:00都有场东岸嘅大战嘅，咁大家自己上网搵嚟睇啦。 Slowly, may I taste it back? 梦想抱着你。 盼星星雪一片，祈求明日会相见，在地下贴上衣。一朝一暮改变慢 ，Listen you round and round， 长夜中只顾着你的灯。双翘手臂，坐上梦中找你 ，Take me to the Milky Way， 执你注视像一起。Everything has slowed it down. My head's up in the clouds. 我也想冲口问就要哪，其实我期望过 Would you be my son? 有呢首全新作品《二人限定故事》， 晨光第一线，船仔。 相信大家中学或者小学的时候都吃过饭箱的饭嘅， 有。 你哋对于啲饭盒有咩印象啊？ 喂，我讲下我有两个分享。第一个分享就分享我细个先。我细个咧都系有段时间咧系食学校嘅饭嘅， 系 咁个饭咧亦都系即系外购公司，即系出边啲公司咧就入嚟咁样就提供饭盒啦咁样，即系佢一个个饭盒已经准备咗就车入嚟学校嘅， 系 咁嗰阵时个饭盒咧，我记得咧系我哋就系用纸嘅饭盒嘅嗰阵时咯， 纸 跟住入边系有石纸。即係有石面咁樣嘅石子面，跟、 okay. 住就有一個就倉外邊就係紙咁樣嘅。咁嗰啲飯盒，我覺得第一望起上嚟都環保啦。雖然細個就唔係話好講環保嘅，咁但係我記得咧，印象之中係記得幾好食嘅。 係， 我記得係幾好食嘅。 係最耍家係乜嘢菜式咧？ 叉燒， 叉燒係嘛？ 係啦， 好叉燒，好叉燒。 係啦，好叉燒。好啦，跟住然後咧就分享咩咧？就係、是、我而家仔仔咧，我而家仔仔嗰個嘅我有兩個套路都有俾過佢。第一就係屋企負責。攞個飯壺俾佢就大飯壺翻學啦。第二咧就係都有曾經試過嗌學校嘅飯嘅。 哦、 好啦，咁嗌學校嘅飯嘅時候咧，我都半信半疑。其實我就咁睇過老師 send 嚟啲相咧，我覺得個飯盒個樣貌咧，我覺得望落去都唔差嘅、即係正常啦，唔係話好好、我一定唔會用好好嚟形容，但係亦都係唔差，即係正常上飯盒就係咁樣啦咁樣。好啦，咁但係咧。佢哋好多嘅學生咧，佢哋都話：，啲飯好似唔係咁好食，麻麻地。 即係有反應，有啲家長群組話：，喂，大家有冇覺得近排咧，嘟嘟午餐呢啲嘢咧，好似渣咗咁樣？ 咁我發現到咧，其實因為而家個飯盒個選擇好多啊。特別係嗰個你每一日嗌嗰個 menu 咧，係可以選擇得好仔細嘅、 啊。 你通常個做法就係你一個月之前咧。老師已經派咗張嘢俾家長， 有三至四個餐揀。 係啦，每一日有三至四個餐，咁你就剔曬一個月你要食咩咁樣噶嘛。好啦，咁你就所以小朋友應該係食佢中意食嗰個嘅飯嘅、 嗯。 不過咧，我懷疑就係學校好多時咧，啲學生嗰啲心態就係、是，係啦，出邊啲飯唔好食嘅就以我傳我，就大家聽完之後咧，大家就容易附和。於是乎咧，就翻到嚟都會同家長講咧，就係 啲嘢食唔好食， 啲嘢食唔好食啊，其實就係、是。大家嗰個壓力而令到咧個飯就即係有少少 屈 打成招，就覺得唔好食啦。 係 咁，我覺得其實呢樣嘢咧都應該係最好啊， 系家长都可以去试下试下餐先，即系你摆酒你都要试餐先啦。 咁啊有噶，有呢啲噶，通常每一年咧都会有嗰啲家长可以拣噶嘛，饭商可以我拣过一年我记得。 我 拣完都系冇。 我成长年代系冇嘅，求其有架饭车，饭车就喺学校门口嘅。咁我哋学校俾出去食饭噶嘛，因为就好细个就俾，唔知 我中学就出去食咯。 系咯，我都系中学。 都系咯，中学小学就到我读下昼班嘅，就唔使食饭嘅，就得小息嘅咁样咯。系啊，因为你小学你读上昼班或者下昼班，你都唔需要食饭嘅。 系啊，都唔使食饭啦。 系啊，但系调翻转头就系中学就好似中一就已经可以出去食饭啦。 系啊，我都系，我都系。 所以其实我冇食过你哋 so call 讲嗰啲 饭商嘅饭 商。不过我觉得有趣，有阵时上去啲叫做乜乜乜关注组嗰啲咧，你当颓饭关注组咧，我睇过有啲咧真系惨不忍睹嘅饭嘅。 系，我都有见过嘅。 我都有食过，其实 系 我有见过咧个干真真咧嘅饭咧，跟住隔篱有啲杂菜粒啦，即系嗰啲青豆、黄豆。 系啊， 嗰啲已经系我觉得最唔好食嘅嘢啦，懒又营养，但其实啲营养价值系好零嘅，接近零嘅。 其实整得好食，我觉得都 OK 嘅。 跟住有条脆皮肠啦，干嘅，跟住咧少少豉油啦，少少豉油啦，因为要因为要钠含量低啊嘛。跟住咧仲有一只蛋咧，嗰只蛋咧系熟到透嘅，系干噶，嗰只蛋系干嘅， 因为佢要确保佢系真系熟噶嘛。 干过我嘅皮肤啊！心谂哇呢个餐。真系好难食啊！十蚊我都唔会俾佢啊！ 唔紧要啦 ，at least 佢系一个食到落喉嘅餐。 系咪就 我真系食过好细个咧？ 请分享，请分享。 收过一盒菜，嗰盒菜入边系有芋形嘅。 哎呀， 真系要成盒换咗佢咯。系啦，咁当然佢有剩嘅嘢就可以换啦。系啦，咁但系 冇咧， 冇啊，咁就唔食咯，唯有。 你就要肚仔饿啦，怪不得知你咁瘦啦，孔奕璇。 冇啊，但嗰阵时佢哋总系会有几盒饭剩翻出嚟嘅。嗱，咁啊就讲下啦，点解好似成日听人讲话，饭商嘅饭好似冇咁好食？点解咧？有啲原因嘅。第一个原因咧，就系学校同饭商嗰个厂房咧，距离真系太远啦。唔少嘅饭盒咧，基本上其实系你朝头早六七点已经做完啦，咁但系你十二点先食喎， 系啊系啊。 咁你啲饭咧？就系摆咗入保温箱咁。 系啊系啊，但系热嘅，听翻啲小朋友 系热嘅， 我以前食嗰个都系热嘅。 但系你谂下，佢又要保温啦，之后再车到嚟啦，嗰盒饭都熬咗。 不过难免有啲水气喺度嘅。 系啊，可能几个钟，咁你入边啲嘢食已经唔好食啦。咁另外就头先讲啦，嗰个营养限制啊。因为咧，佢采取嗰个方法咧，就系啦，谷物类、菜类同埋肉类系3:2:1。咁然后咧，仲要系唔可以用一个一定要用一个低脂嘅烹调方式，即系咧，净系可以蒸啊、灼啊、炒啊咁样啦，而且系唔可以供应甜品。 细路仔最中意嗰啲炸咧就冇， 系冇晒， 可以供应甜品系咪？你话喂食完呢啲退饭，有杯雪糕嚟食下都好啊，陈小薇咁样 咧， 啲靓仔 仔咧会有香蕉，即系一条。 我都有啊，我都有香蕉啊，苹果啊， 但系啲香蕉咧，即系都要反应啦。我都明嘅，好难搞到即系啱啱好嘅，但好多时即系青椒嚟嘅嗰啲系， 生得滞， 生得滞，咁你嗰日冇得食， 系熟得滞， 摆翻屋企摆几日都未食得嗰啲， 我系熟得滞咯，嗰啲我都有收，我好中意食水果嘅，所以我记得好似每逢礼拜二我嗰阵时系，因为嗰种喜悦咧，收苹果嗰种喜悦咧，终于盒饭咁唔好食，有盒终于正常嘅嘢食，食就好开心咁样啦，系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可能性咧，就系头先讲啦，一开始大家系会有嗰啲轮选噶嘛。即係可以揀飯商噶嘛，咁但係咧，有可能係家長們咧睇個錢，即係覺得啊嗰啲飯商好似真係抵啲，平好多，咁我每個月慳下慳下慳好多咁樣，咁咧揀咗間真係 超平嘅， 超平嘅，咁但係咧就一分錢一分貨咁樣， 係啊係啊， 咁就有可能係呢三個原因導致到咧。但系间盒饭咧， 正所谓食得是福，细路仔食得开心，考试都低100分啦，系咪先？你俾啲靓仔食好少少啦。 如果你食得唔好嘅，咁佢下昼嗰堂都冇心机上， 系啊，又 大打折扣， 系啊，又话有乌蝇咁样，真系搞唔掂啊！咁啊，啲家长们关注一下啦吓。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八点十二分啊，星期五嘅早上，当然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啦， 早晨哦，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系星期五真系开始愉快啦。咁啊，琴日咧礼拜四同 Dicky 做完节目咧 ，Dicky 都话啊，预示啊，如果联储局咁样嘅说法咧，啊鲍威尔个说法又相对轻松少少咧，应该港股都有升嘅。咁啊，琴日都升百零点啦。咁与此同时，其实再睇到夹美股三大指数都叫做有一定的升幅，理论上都令到今日港股都延续到个升势啦。咁啊，无独有同 Dicky 嗰个专栏咧个标题啊好近似啦吓，港息除美不变啊，地产股啊暂存定咁样，咁更加系叫息口敏感股全部琴日都升翻上去，都托住个恒指啦。好啦，嗱 ，Dicky 有冇啲后续股市先？关于呢个联储局以至环球嘅金融市场，我哋又 update 下大家好唔好啊？唔该晒。 哎，梗係要啦。嗱，頭先歐都講咗個重點，就係聯儲局即係阿巴威爾呢日前就即係舉行完呢個議息會議呢，咁啊一如市場預期呢，就維持呢呢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呢喺 5.25 到 5.5 不變，呢個就係一早已經預咗㗎啦。咁有冇啲嘢係未一早預咗嘅呢？其中一個呢就唔係講笑嘅，認真嘅。我咦，真係有驚喜喎。第一件事就係、是、咦，佢嗰個招牌眼鏡呢點解冇戴嘅咁樣啊？唔通又即係戴咗隱形眼鏡，唔通好似即係90年代嗰啲電影有個液晶體嘅可以睇穿個市場？當然講笑啦。不過個焦點呢就係佢嘅言論，佢言論當中呢都承認一點好重要㗎，就係、喺記者會度佢親口去講㗎。咁我亦都親耳聽，當然啦，翻譯咗中文俾大家聽呢，就話其實佢都承認呢過去喺即係呢一個嘅持續緊縮貨幣政策周期咧，對於通貨膨脹有個一個壓抑之外咧，其實對個經濟嘅活動都有個壓抑嘅。即係簡單啲講，就話你繼續加息，你係咁加，加到某一個水平嘅時間，喂，咁大家都真係有啲支持唔住嘅，例如供緊樓嗰啲，又例如想買車嗰啲，哇，乜而家先租後買咁貴咩啲息？咁自然就卻步㗎啦，或者點樣啊？可能唯有就退而求其次，買個低一檔嘅型號。咁呢個就係、即係美國人面對緊嘅嘢啦。好啦，新做嘅按揭咁啊，去到七厘幾、八厘嘅時間，咁就大家又要計數噶咯。咁其實買唔買到咧？係咪又要買平啲咧？咁即係雖然美國唔係話好似香港嗰種壓力測試，不過有咩分別咧？一樣係咁嘅啫，都係睇下你賺幾多錢啊，可以攞幾多錢嚟供樓啊咁。咁所以即係當利率持續向上調嘅時間，係一定係有一定嘅影響嘅，唔係淨係撳低嘅通脹咁簡單，係潛在地對經濟嘅活動都可能會帶嚟一個壓力。咁好啦，咁啊，即係對於全球嘅貨幣政策咧，咁我哋可以數一轉啦。加拿大央行開兩次會冇加，美國亦都係連續兩次唔加，歐洲央行阿拉加德總裁都冇加，跟住咧就英倫銀行尋晚又係維持利率不變。咁即係基本上咧就已經係即係打橫行咧，就望曬全世界呢幾個央行咧，即係過去係好多加息次數嘅都停咗落嚟啦，咁樣咁啊五厘二五啦，咁呢英倫銀行亦都係維持不變啦，亦都同預期一樣啦。咁通脹亦都幾顯著回落啦。當然啦，唔同國家個通脹回落程度唔同，譬如咧英國都係困難啲嘅，都仲係高啲嘅，即係又係嗰啲話即係天然氣呀嗰啲咁樣嘅價格啊，都係比較能源都係比較高期。但美國如果講 PCE 啊，即係呢個 CPI 啊，咁真係回落嘅幅度係相對比較理想一啲啊，亦都有助於佢哋喺未來喺即係由現在即係可能一路去到出年啦，都可以繼續維持住利率不變嘅機會都相當之大啦。當然我都有講過，作為一個負責任嘅一個央行嘅官員又好，即係一個央行嘅總裁，佢就唔會真係好明顯打開口牌，即係話你永遠都唔會聽到阿鮑 Sir 話喂我唔加㗎啦，咁肯定唔會嘅。咁但係問題係佢嘅言論當中呢已經係滲咗俾大家聽，其實個息呢已經去到個頂啦，去到個高原當然可能都要打橫行一段時間，所以市場亦都冇話好即係覺得哇好快會調返轉頭減息，亦都冇呢個預期。咁但係好明顯啦，債息嘅變化呢，尤其是講緊喺過去嗰兩日呢，十年期嘅債息亦都好顯著回落啦，呢個都係反映得到大家都會覺得哈哈，總之你加到而家你就唔會再加啦咁。咁當然呢個就係令到呢美國股市呢連續過嗰兩日呢持續呢就係近期嘅呢一個反彈，甚至乎大幅回升反彈嘅呢個趨勢，就都建基於其中一個幾重要嘅 因素，就係債息咧全面咧都有個即係回落嘅情況，所以幾理想嘅，即係美國嘅金融市場過去嗰兩日嗰個嘅氣氛，即係債息如果係講話簡單啲講落，大家就即係反彈啦，係嘛？咁股市又升，我話即係股債咧講個價錢啊嚇，都係齊升嘅呢個情況，就真係仲要咁明顯咧，都唔係話成日見到嘅。 係咁啊 ，Dicky 同我哋分享一下環球金融資訊啦。咁啊，主持人阿歐咧都有一則嘅特別交通消息要同大家講翻啦。由於咧東鐵線大埔墟站附近咧有信號故障啊，東鐵線列車咧。驶近大埔墟站至太和站路段的时候需要慢驶，来往金钟站及罗湖和落马洲站的行车时间需要额外多5至8分钟，港铁人员正在处理，请乘客的行程就预留充足的时间，要搭港铁你就密切留意住。好啦，香港更加多是供楼的人士，刚才 Dicky 都有去讲，就是说喂有机会香港的 P 案维持不变。呢一樣嘢都幾關鍵，因為當我哋繼續係一個叫高息年代嘅話咧，其實咧個新樓銷售咧就一定係未如理想噶啦。咁你見到各大地產商做出嚟嘅城市領先指數啊，或者房產指數啊，基本上咧每個月咧都係有少少探底咁樣跌嘅，同個恆指一樣。咁但係有冇機會喺呢個位嗰度？喂，止跌，唔好講回升啊，止跌啊，唔好。再下射有陣時見到自己嘅資產咧，因為嗱香港人咧其實即係最多嘅資產咧，除咗股票市場啦，一定係講房地產嘅。你買層樓翻嚟，即係動輒一層市區樓400-500萬啊，可能主持人講少咗添啦。咁但係你跌咗兩成，跌咗三成，哇！其實嗰度都心如刀割噶嘛。Dicky 嗱，關於按揭方面，你又講下啲生活理財等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多啲了解啊，好嘛？唔該。 系又好，即系嗱，即系当到呢一个当美国联邦储备局啊公开市场委员会维持住利率不变，咁其实对于我哋香港嚟讲系一个咩概念咧？嗱，首先咧金管局咧就会维持住嗰、那个即系利率啊，贴现窗基本利率啊，呢、這个基本上唔系好使我哋关心嘅，因为這個呢个咧就银行关心嘅，银行要问金管局借短期嘅资金嘅时间咧先至要睇嘅。嗱，但系咧。各大銀行啊嚇，當然啦，應該咁講，各大中細銀行都好啦，佢哋究竟啊個最優惠利率點樣咧？呢、這個就哇，即係同我哋所有人咧，香港只要你有供樓啊，你有借貸，咁基本上咧都係息息相關啊，利息嗰個息啊咁。咁好啦，那個關鍵就係話我哋香港嘅按揭，大家都會知嘅啦，就係有兩個參考嘅指標利率嘅，一個就係所謂嘅銀行同業拆息，即係 HIBOR 啦，嗰個會喐噶啦，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最優惠利率啦，嗰個都會喐，但唔係日日發上發落，嗰個咧就啲銀行自己定嘅咁。嗱，好簡單，即係如果你話過去一段時間就當過一年啦。美國聯儲局不斷咁加息 ，OK， 當然佢加個叫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咁好啦，咁我哋香港啲銀行咧，唔係次次跟㗎啦，已經啊，嗰、那個幅度亦都唔係跟到足㗎啦。但係當佢一加個 P 嘅時間，咁大家就會，哎呀，唉，下個禮拜咧，下個月咧嚇，下一次咧。供樓嘅成本咧又要增加啦，開支咧又要增加，係啊，因為嗰個供樓咧嗰個利息嘅上限就係一個 P 減一個嘅幅度噶嘛，係咪？咁啊簡單啲講咧就係個封頂啦。平時我哋講嘅呢一個即係平時 H 案咁樣，咁所以簡單一句大家都知嘅啦，即係話如果每一次銀行加 P 咧，其實大家嘅供樓嘅支出都要增加，都唔係講新造案嘅，講緊我哋每個人供緊嗰層樓都要加。咁所以而家咧講緊美國。嘅加息，如果你又真係去到高峰啦，啊，去到短期嘅尾聲啦，甚至乎憧憬係出年可能年中打後有些微回落空間啦，都係嗰句，千祈唔好再幻想哇0-0.25啊量化寬鬆啦，冇呢啲歌唱噶，肯定啊，呢啲係一啲好特殊期突如其來嘅經濟嘅災難性嘅衝擊咧，先至要出此下策一啲超寬鬆貨幣政策。咁所以大家都要習慣就係利率嘅環境唔會去翻以前嗰啲即係低到冇人有嗰啲情況。咁所以簡單呢一句就係話，好啦，即使如此， 都好啦，唔好憧憬住嗰個 P 會有個好快嘅回落空間，但係喂，起碼都唔使再加啦。咁、 啊、 所以咧就即係點解會話即係即時嘅反應就係對啲地產股係有個幫助，尤其是本地嗰啲，尤其是可能係個別啲政府債比率略為高少少嗰啲。咁即係簡單啲講一句啊，之前樓市啊，即係施政報告減咗辣，咁而家咧息又見咗頂，咁兩件事加埋咧，就起碼咧都會對供樓人士又好，有意志人士都好，即係嗰個心理上嘅壓力又好，實際上嘅供樓嘅成本都好，都有個少少咧就係正面嘅一個嘅方向啦。其實冇正面嘅效果嘅，因為而家唔係減翻轉頭嘛，而家只不過係喺一個高嘅水平嗰度停咗落嚟啫。咁但係從一個咁嘅角度去判斷咧，咁我哋嗰、那個即係銀行嘅，譬如話即係同業拆息啦，其實亦都有個慢慢回落嘅空間啦。不過咁嗰、那個個空間咧，即使有回落都好啦，係令到大家供樓話喂。即係 H 案係即係加上去今日 P 嘅減啫個封頂，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因為始終都仲係比較高啦、啊、即係如果你話要回翻落去，令到我哋供樓嘅利息可以減少，咁就未咁快出現咯。但係即時嘅反應就係啲地產股點都彈下先咁解咯。係 唔加已經好好啦，即係對於供樓人士嚟講，真係叫任得杯落啦，或者咧可以釋放多少錢啊嚇，準備去日本旅行咁啊。呢個咧日本咧嘅放水啊，刺激經濟啦，咁啊yen 嘅匯價咧就重回149啊咁樣咁啊update 翻大家啦呢個港鐵消息啊，大埔墟站附近嘅信號故障咧已經處理好啦嚇、啊，已經急速咁樣處理好，非常好啊！咁啊，東鐵線咧已經逐步恢復正常啦。咁啊，但係咧日元會唔會恢復翻正常啊？如果我而家想低吸啊，係咪應該分段吸納咧？咁啊，講咗兩日啦，咁啊交俾 Dicky 講下啦，即係呢個油日攻略啊咁啊，唔該你啊， 嗱即係講真啊，因為咧有聯繫匯率，咁其實我哋嘅港元咧對全世界好。很多貨幣咧都係處於一個偏強嘅狀態嘅，對個日 yen 咧就尤其是啊，就算你話喂北上去內地都係㗎，而家都著數格感覺上。好啦，咁啊，你話個 yen 會點咧？嗱，過去曾經去到152咧就干預嘅，咁但係到現在咧，當然啦，即係冇永遠都持續咁樣一條線咁跌嘅。咁但係我會覺得咧，去到而家呢啲水平咧，你話誒、哎、即係去旅行啊嗰啲咁，講真啦，你話149又好，151又好。其實都一樣咁高興啦，即係對港元啦，即係頭先講個美元啦嚇、即係對港元嘅，唉，即係都係嗰句啦，都係5.2啊咁上下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咧，即係簡單啲一句咧，就係、是、如果你話純粹講遊日啊咁樣去旅行啊嗰啲咧，咁就幾時唱咧都冇乜所謂啦。最關鍵咧就係睇下即係大家究竟即係買機票嗰度慳唔慳到啊，定係兑換啊翻嚟嗰啲，咁即係嗰啲旅遊攻略咧，就真係有機會先至再講啦。咁但係咧， 講下啦。呢啲旅遊攻略，我知道 Dicky 你都有啲心得嘅。不過即係有陣時，我哋放啲長假嘅時候，我哋咪喺朝頭早又同啲聽眾去分享一下咯。呢啲輕鬆嘢都值得講嘅。 咁就即刻講兩句啦。嗱，總之咧，即係如果你話真係想兑換到嘅嗰啲日本短嘅機票嘅話咧，唯有咧就即係動態少少啦，揀啲短啲嘅日子，個機會率係大啲嘅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咧，就個日本嘅央行啦，所謂嗰、那個。即係寬鬆嘅貨幣政策咧，其實都冇咩太大變化。就算話喂嗰、那個知識曲線管理嗰度咧，即係有少少即係好似緊咗啲咁多喎，或者但係都即係完全唔係嗰回事啦。相對於而家歐美主流國家嘅利率之高企嘅水平，咁所以咧都仍然咧yen 都係仲係全球嗰個利差價嘅貨幣。所以如果你話喂講投資價值咧，咁就冇噶啦。即係你問我咩貨幣咁多都高息嘅時間 yen 咧就冇乜投資價值噶啦。反而調翻轉咧就係、是。做利差交易就反而是沽空，不过这个又当然啦，又是一些很专业的投资者才懂做的事啦。咁但是呢就对于你说旅游人士咁讲呢，唉几时都是好的时候啦。 是咁最紧要放假放得开心啊，旅途愉快最 happy 啊。咁早上多谢我哋嘅晨光嘅嘉宾朋友黄德基先生啦，帮我哋方方面面去倾下偈啦，有阵时礼拜五都系咁。Happy Friday 啊 ,Dicky,thank you 你。 好 ,Happy Friday,thank you, 拜拜。 似一片，即使一早通通撕碎，若说一句怀念，可纯粹，谁未可容许？谁能放低就放低？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取得进展，地面部队突破加沙城郊区。内塔尼亚胡视察一个军事基地的时候指，战斗仍在持续。有报道指，以军正是全力向加沙城南郊推进，试图切断当地从北向南的所有道路。以军表示，自以军开始在加沙地带发动地面行动以来，共有17名士兵在冲突之中丧生。卫生防护中心正是调查一宗怀疑脓肿分支杆菌的感染群组，涉及5名曾经到一家名为女月医美的处所接受消脂注射的顾客。根据初步调查，不排除涉及无牌行医。警方就拘捕两名分别27和36岁的女子，涉嫌非法管有没有注册的药剂制品以作销售或分销，以及非法管有第一部毒药。警方话，寻日接获相关部门转介，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并且联同相关部门人员到涉案美容院拘捕嗰名36岁女子。至于另一名27岁女子，就在旺角一家美容院被捕，她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明年2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更多人被捕。财经消息，日本假期日股是休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26， 日元 150.51， 瑞士法郎 0.906， 加元 1.376， 人民币 7.317， 英镑对美元 1.219， 欧元对美元 1.062，澳元兑美元 0.64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85.19 美元，卖出 1985.53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下周中期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葵涌公园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海之恋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海之恋。咁提翻你港铁消息先啦，咁而家大埔墟站附近嘅信号故障咧已经处理好，咁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咧逐步回复正常啊。就是大埔墟站附近的信号故障呢就已经处理好了，东铁线的列车服务呢会逐步回复正常。讲回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着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沙田驾驶学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彩云村。另外在新界区朗天路去元朗方向车龙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着黎惠，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着碧堤半岛车多，车龙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着银影路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大埔仔坳。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另外提一提大家，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将会在12月17号上午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每个人睇事物嘅角度可能唔一样，要点样打破既定框架，消除潜藏偏见同埋误解呢？逢星期日凌晨12点至1点，同处一室。拉近同大家的距离，找出彼此共通之处。 今集嘉宾请嚟平机会主席朱敏健，同大家分享踏上平机会主席之路。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AI 科技点样应用在建造业？建造业议会主席何安成同中大机械及自动化工程学系刘达铭副教授话你知。 又会讲解智能建造点样解决劳工短缺同老龄化问题。 另外有资深策展人郑善琪分享策展经验，分析展览行业嘅趋势。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做乜嘢？ 今日咧就大家一齐试下尝试一种新嘅运动嚟到周末咧，今日大家有时间可以 try 啦。 好、啊，做新嘅运动咧，我以前都因为以前做知识会社嘅时间咧，咁、有个环节就成日去试啲新运动嘅。咁有啲譬如冰壶啊，有两个我自己几中意嘅，譬如手棉球。手棉球嗰陣時係同啲港隊成員咧都係 S1， 即係我哋個電視廣播大樓有間大啲嘅錄音室咧，嗰度都有玩過。同埋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叫做幾推介大家嘅，就叫活木球。 活 木球係咩咧？就好似 golf 咁樣嘅。咁我嗰陣時就邀請咗咧，就嗰位世界第一嘅活木球香港選手，係啦。咁佢咧就嚟到我哋呢度嘅時候咧，就初頭淨係拎住碌棍啦，當然係。咁佢個玩法咧就好似 golf 咁樣，你要將一個波咧大少少嘅波，咁啊打入去一個窿咁樣嘅，但佢就唔係一個窿嚟嘅，佢就係好似兩個啤酒樽。然後就中間就放一嚿嘢轉下轉下咁樣嘅，你就要打到入去好似一個小龍門咁樣入去一個位置，咁樣咧佢嗰個龍門位咧都會放到啲好古靈精怪嘅位嘅，譬如係山丘上面啊，或者係啲樹底啊，即係好似 golf 嗰個窿一樣。其實佢都係好似姊妹運動咁樣嘅，咁但係佢嗰個擊球咧嗰個力度各樣嘢個運動 golf 有少少唔同，同埋佢都係要計算一下到底你個波經過呢個場地嘅彈撞之後咧嗰、那個反射啊，到底點樣先就可以最有效去到嗰個位嘅？咁我亦都有同佢哋咧，就佢哋操練嘅時間咧，我就去暑咗入去同佢哋玩咗一次， 係 好玩嘅。系啦，佢哋都话我有天分，咁当然我都系客气说话啦。 好玩，好玩，好玩。船仔咧，你会学咩啊？咁样、 哦，我想试下玩 wake surf。 哦，过咗咯，嗰个季节。 系啊，过咗，但我 而家先话玩。 系啊，但我真系好想试啊！见到啲同学啊，或者啲朋友咧，成日喺 social media 度讲自己，哇，企到起身啊，唔知好到几多秒咧、哦，我就 想试啊。就系阿 O 啦， 企到起身系基本盘啦、啊，呢啲。你因为你一开始都系企起身玩噶嘛，即系你唔沉嘅话，其实你一定系企到起身嘅。 咁都系，咩放一条绳嗰啲咧，嗰啲就系咪叫劲啲？我唔 知。唔紧要，你下年玩嘅时候就 OK 噶啦、 啊。 你最紧要努力喺香港电台赚钱，只要赚到钱。我同小白就会陪你出去玩， 好俾心机噶，但唔好净系挂住做电视部。 系啊系， 我冇啊， 我唔会，唔系佢两边都有做嘅。船仔好啊，讲下啦，船仔都有个新嘅节目嘅，咁啊就同 Phoebus 一齐做啦。几时做噶？你个节目 喺星期日嘅凌晨1点至2点啊，即系朝头早，即系朝头早咁样啦。 朝头早， 即系凌晨一点至星期日朝头早啊。 系。 朝头早， 你唔好问啦。 星期六深夜啦， 深夜啊，你用深夜啦。 我好难， 你用 难 问我哋啦。星期六深夜啊， 系用深夜啦。你用朝头早，大家会好。 好混乱。 我想系啊，用翻深夜节目好啲啦。咁啊，呢个节目系讲咩噶，船仔？ 呢个咧就会请唔同嘅嘉宾上嚟啦，仲有一个访问嘅，咁啊一齐咧可以睇下同 Vibus 点样一啲，譬如夹下啲新嘅歌啊，讲下佢喺音乐上面咧嘅道路，点解会拣咗音乐嘅作为佢哋嘅职业？ 钢琴王子 Vibus 啊， 系啊，咁啊，今集嘅嘉宾就 Adrian Fu 啦，傅志日啦，咁啊，佢咧一位绅士，好 gentleman 嘅，咁啊，听下船仔啊，同埋 Vibus 啊，点样同阿傅志日啊去一齐倾下偈啦噃。 相信大家一定有玩过乒乓球啦，究竟乒乓球是怎样诞生的呢？背后有什么发明的历史？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其实乒乓球的诞生和网球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其实它就是网球的变种。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和革新，越来越多人喜欢网球，所以很多的商人都将注意力放在这个备受欢迎的运动。在1885年左右，欧美一些精明的体育品制造商人为了在激烈的商品竞争里面取得优势，因为当时都是盛行网球，所以他就想着、不如试下将网球由室外搬回去室内，由地下请回上去台上面。所以乒乓球其实在英美亦都是有桌上网球的称号。那阵时打乒乓球其实是用类似小网球拍，用的球其实都是又硬又轻的实心球。去到1890年的时候，一位叫做吉布的英国工程师就提出试下用一些空心球的奇幻想法，经过了不同的探索和反复研制。五年之后，这种的空心球奇迹地出现在人的生活里面。随着球质慢慢改变，咁样球拍亦都出现咗相应嘅改变，由原来嘅细细嘅网球拍变成木制嘅球拍。呢啲重大嘅改革令到乒乓球呢一个名称产生，因为当木拍同埋乒乓球相击嘅时候，就会发出清脆嘅声音乒，所以人呢就索性用呢一种特点，将呢一种运动命名为乒乓球啦。而在实际运动入面，球拍的长把亦都会令到打球者带来很大的不方便，于是人又将长球拍变成短球拍。当然乒乓球初期都是一种宫廷的体育运动，在欧美的一些国家的贵族中间认为它是一种高雅的娱乐活动。后来随着这种运动的日趋完善和参与者的剧增，这种高雅的游戏亦都冲出了高门巨室，流入了民间，慢慢就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同埋成为了奥运会的比赛专案啦。 春天，几多个情人留体验，挑选了我错过你，结局较肤浅更浅。无人可比你好，明明应该更好，连原因都不知道，便各走各路。到了无人都听说你与谁人好，与我无关，怎么问候？或者该庆幸我不必多看到，这才幸福。去十个月里，你发布你乐趣，我也有我陶醉。某个旧了句，曾经风光你被嘉许，如今搬迁入另一区。其实我们并未特别，谁般安心的爱过谁特别，就在异想天开的滑直道，永远再证明这永远肯定，无人可。便各走各路，到了无人都听说你与谁人好，最美留低很多问候，或者天注定了这么比较好。 佢名字系 MC 张天赋，有呢首作品与我无关。依家咧25度气温啊，相对湿度咧78%啦。 晨光警醒， 各位听众早晨，今集的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我们有香港警察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余正军 Jacqueline 担任嘉宾主持的。早晨啊 Jacqueline。 你好啊 Vicky， 各位听众早晨啊。 Jacqueline， 其实警队一直以来都有连同社会各界互相合作，你都可以积极推行禁毒的。我知道由九月开始去到今个月，警方会进行一系列的禁毒大型宣传和教育活动。不如在开始之前都跟各位听众讲一下香港近期的整体毒品情况。 好啊，其实在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今年一月至到八月整体的毒品情况都录得下降趋势。有关的跌幅相信就是跟警方联同学校、家长和非政府组织等等，自2021年开始就加大力度去推行禁毒宣传教育以及有效的执法有关。在这段期间，我们共录得1730宗毒品罪案，较去年同期下降超过10.5%。在毒品类型方面，可卡因占整体案件的10%就最高，去到近23%，而紧随其后排第二的是大麻，去到22%，然后就是冰毒、海洛因和氯胺酮的。 咁其实大麻都追得好贴、哦，对比起之前系咪升幅好大啊？ 冇错啊，就住毒品检获量方面，多种毒品都落得上升，增幅最大就系大麻植物，比起去年同期检获量增加咗6倍，其次就系可卡因上升2.7倍。其实升幅的主要原因是警方最近的成功执法，导致这些毒品流出市面。举个例，过去几个月我们警方就破获了多宗的大型毒品案件，包括在今年二月在上水检获859棵大麻植物，还有五月就在观塘、红磡、葵涌及长沙环检获了592公斤可卡因。 毒品检获量上升，而整体的毒品情况就有下降，即是说毒品在市面出售之前已经被警方成功截获。看来你们现在做的执法行动非常有效。青少年涉及毒品又或者贩毒的情况又是怎样？ 就住青少年吸毒和贩毒问题，涉及毒品案件而被警方拘捕的青少年都有下降趋势。在今年一月至到八月，因为涉及毒品案件而被捕的10至20岁青年人为206人，比去年的同期下降了接近40%。不过呢，吸毒年轻化的情况都很值得关注。虽然这班被捕的青少年 接近九成都是介乎16至20岁之间，不过其实介乎10至15岁的都有23个，中小学生更加有44人，最年轻的得13岁咋。 嗯，你哋处长都有话啦，救得一个得一个。其实佢哋年纪咁细就误入歧途，呢、這个情况其实真係好值得关注。有冇话而家嘅后生仔系食啲乜嘢毒品？我哋作为司长嘅又可以点样留意呢？ 其实我哋发现大麻仍然系青少年最常吸食嘅毒品啦。2023年1月至8月呢，就共有80名青少年因为涉及大麻犯罪而被捕。虽然这个数据比起2021年及2022年同期减少分别大概 55% 和 46%， 所以警方就会继续去加强禁毒和宣传，致力将禁毒讯息传递给所有的青少年。今次禁毒季的目的正正就是为了让市民大众更加了解吸毒的祸害，并且提高青少年的抗毒意识。 嗯，我知道毒品调查科在9月开始去到11月都是禁毒季，会举行一连串的宣传和教育活动。不如借住这个机会同观众宣传一下。 当然好啦，其实我们有部分的宣传活动就已经举行了的啦。其实毒品调查科禁毒宣传车已经由今年9月24日开始，为期15日，到访了港九新界热点去宣传禁毒讯息。 我在街都有撞过啊！我最记得佢有你哋只毒品调查科吉祥物米仔。 系啊 ，Vicky， 你真系好好记性啊！今年宣传车嘅主题系米仔星空奇遇记，由毒品调查科米仔向大家宣传毒品嘅祸害。宣传车上面更加增设一种全新嘅毒品气味，佢就系大麻，令到参与人士可以更加全面咁了解不同毒品嘅形态。再配合车上设有嘅 3D 全息图，立体咁样呈现毒品对器官造成嘅伤害，令大家更加识得分辨唔同毒品嘅祸害。禁毒宣传车亦都新设毒品知识问答游戏，俾唔同年龄层嘅玩家挑战。玩家挑战游戏后，除咗可以获得精美纪念品，仲可以影相制作个人化 3D 磁石贴相片留念噶。 哇！呢部车有咁多卖点，肯定好受市民欢迎啦。 是啊，其实这架禁毒宣传车在这十几日到访的每一个地方都很受市民大众欢迎。打击毒品罪行不可以单靠警方的力量，我们必须要联系社会各方的支持。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一年，我们将会跟教育局合作推出禁毒教材给中小学去使用的，希望各位老师和家长都携手合作，一起宣传抗毒的资讯。 那接下来你们还会不会有些大型的禁毒活动可以给市民一起参与的？ 当然有啦，今年我们会再在西九文化区举行一个大型的抗毒展览，跟去年一样，一年两日的活动会在今年的11月18日至19日举行，有禁毒领袖学院的学员设置禁毒的摊位，我们还找了专家和过来人来到分享正向价值观，还有各式各样的表演。关于禁毒季详情，警方已经上载相关资料去官网，并且诚邀广大市民参与禁毒季宣传活动。 咁大家记得千祈唔好错过啦，密切留意住禁毒季嘅宣传活动啊 ！Jacqueline， 其实我都想问一下，啱啱你就提过宣传车上面增设咗一种全新大麻味，俾市民了解毒品嘅气味，其实同禁毒有啲乜嘢关系呢？ 其实先前毒品调查科同埋香港浸会大学就合作，成功将三种香港最常被滥用嘅毒品，即系可卡因、冰毒同埋 K 仔，制成一啲气味嘅仿制品。而今年喺宣传车上新增咗大麻气味，系因为我哋留意到同大麻有关嘅案件愈来愈多，大部分案件都系涉及年纪较轻嘅被捕人。有见问题严重，由2021年起，香港浸会大学已经开展制作大麻气味，但碍于佢嘅复杂性，制作就比较需时。而经过两年嘅不断研究同埋改良，终于在真的大麻样本成功提取到大麻气味，经过滤之后，有关气味亦由政府化验所确认是不会带到令人上瘾的受管制的成分的，令市民大众能够更全面地了解不同毒品的形态。 原来整一只味出来是要这么科学化和这么谨慎认真的？ 是啊，其实我们希望可以帮助社会各界，包括青少年、家长、教师、物流公司、酒店职员等等，去认识毒品气味和特性， 從而及早辨識身邊潛在的吸毒者，以及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場所作為不法行為的。如果年輕人認識毒品的氣味，將來他在某些場所聞到相關的氣味，他就可以意識到有危險，及早遠離。又或者某些吸毒者或者這些人士吸食大麻之後，衣物上面會沾有相關的氣味，如果家長察覺子女身上有大麻的氣味，就可以及早跟進和提供協助。 用了解毒品气味的方式协助家长、教师和不同场所的负责人携手打击毒品，实在是非常之有创新的禁毒方式啊。 是啊，随着科技日新月异和不同类型的网上平台的普及，我们宣传禁毒的信息都要不断创新。有贩毒集团会在网上平台以不同籍口去招揽有意搵快钱的年轻人，并向他们提供数千元的报酬。他们会声称青少年即使犯法都没有太大后果，未成年可以减轻刑责，甚至不会坐监、不会留案底等等的。青少年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人诱骗，低估贩毒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我们都相信除了金钱利诱，亦都有不少人仍然相信网上世界能够让他们去隐藏身份，逍遥法外。 你哋成日都喺新闻度讲，网上世界并唔系无法可依。其实市民大众，特别系青少年，真系唔好信啲贩毒集团话贩毒系一个低风险高回报嘅笋工，其实只系成为咗呢一啲毒贩廉价嘅代罪羔羊啊！ 你讲得好啱啊！无论系吸毒定系贩毒，只会令自己断送咗大好嘅前途，抱憾终生。贩卖危险药物系一项严重罪行，根据香港法例。贩卖危险药物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处罚款500万港元及终身监禁。年轻并不是有效的减刑理由，即使贩运微量毒品都可以导致严重的法律后果。青少年违法和成年人判刑一样，不会因为年纪轻以及没有犯罪记录而轻判的。 正如 Jacqueline 所说，年轻并不是法庭轻判的理由，为几百至到几千元报酬而留下案底，甚至要花几年光阴在监狱度过，实在是不值得啊。下个月又到圣诞节，迟些又新年，节日派对和其他聚会都很容易成为毒品温床。我要在这里提醒各位听众和青少年，要提高警觉，坚拒接触毒品，毒品咪制。今集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拜拜。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道指有得升，升大升，升564点，标普500指数升79点，纳斯达克指数升232点。至于港股方面 ，ADR 都升161点，俗称黑期的新加坡港股期指更加高水200点添啊！吓，睇嚟今日有机会企得翻位喺呢个17400多点楼上啦。咁啊，如果可以达到呢个水平，港股有望继续步步向上升啊！咁究竟做唔做到咧？转过来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嘅股票市场资讯啦。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今日朝早大壮开咪入边，电话旁边咧都拨通咗大壮咪啦，早晨。 早晨，小白。 咁啊，话说咧喺上星期几嘅时间啦，咁啊，其中有一日夜晚，我有个朋友咧就设宴，咁啊，佢咧就设宴嘅时候咧，哎，我都好多迷思啊，入边咧又见到啲朋友啊，又响度打下麻雀，咁啊，健康卫生麻雀啦，咁啊，但系佢哋又会玩下啲 bingo 游戏，哎呀，我个心睇咧，即系越睇咧就越嚟啊，记得香港有条叫赌博法例，我突然间有条迷思喺度。其实他们有没有犯法的呢？所以今天又想我大壮咪同我们讲解一二。 赌博啊？ 系 啊， 啲细叔伯兄弟小朋友好似唔系马就波，周围都有噶噃。 啊，系、啊，咁嗰个系叫做认可嘅赛马会经营啊。咁但系你私人嘅时候，我好惊咧，警察无端端上嚟查牌，我啊俾人拉啊。 哦，咁咧就要睇下条例啦。 系系， 不过适逢其会咧，就啱啱啊。啊！呢、这个星期咧有宗案件，哇！胆大包天， 系 系咯，佢话有个内地妇人啊， 嗯、 就走去麻雀馆嗰处、哎、出术啊！ 哎呀，系呀， 天啊，系！ 哎呀， 系咯，嗰啲地方哇，俾人捉到， 嗯、 真系佢可能本身有套就地正法法则 吓 吓、啊啊，不过呢次咧似乎好文明啦，就真系告咗上去西九龙法院， 哎，啊，咁啊都好。即系俾我哋睇到咧、啊，就算喺任何地方犯法，香港都系个法治嘅社会， 绝对系啦！呢一宗案件就示范作用啊， 系 个内地妇俾人告咧，就喺赌博中咧、 嗯， 以欺诈手段误导嘅设计咧、 嗯， 或者虚假嘅做法赢取金钱。 哎哟， 啊咁佢系认罪啦，咁啊缓刑，即系判咗入狱两个月，不过就缓刑三年，即系唔使坐住啦咁样啊。 咁啊呢几年就修心养性啊，戒埋佢啦。 哇！啲咁危险嘅嘢真系啊，避得一次，下次人家唔知会唔会系咯咁整齐啊嘛，对住佢。 系咯，不过话时话大众咪啊，我头先咧都有提过啦，喺香港无论系马仔啊、足球啊呢啲咧，都有认可嘅机构去到经营噶嘛。 系啊。 你头先提过嗰、那个好似系叫麻雀馆，系咪啊？咁麻雀馆又唔系佢哋辖下嘅，咁我又好混淆咯、 哦。哦，有牌照发出嚟噶嘛？之前我哋讲过啦，有啲咧就系、是、比较啊，有啲人系觉得系另类行业，唔知系咪啦吓。麻雀馆啊，咩冲凉馆即系嗰啲按摩嗰啲咧，政府都有发牌嘅吓、 啊。嗯 不过咧就系、是、可能要睇下啲历史啊，几时开始有呢啲牌照发出咧咁吓。咁、根据啲前辈啊同埋各项文章睇到咧，就话。啊，好古老之前咧，港英嗰阵时咧、 嗯， 就系、是、容许下啲诶赌博嘅， 系 啊，咁所以各式各样百花齐放。 啊， 后屘咧就收窄啦，立例咧就禁止禁赌，你知赌啊真系可以害人。 系啊，梗系啦，系 吓，咁啊，跟住正正埋埋就系呢啲华人，可能佢哋理解中意打麻雀就系手谈一番啊嘛。 啊，系、啊，而家系有啲医学研究仲话系啊健康运动添、啊。 是啊，即是认知障碍嘛。 是啊是 啊, 啊。有很多人其实现在打紧牌都有认知障碍，都不识食啊，家都不识叫咁样，那些不要理住啊。但是呢就因为有这样的状况呢，于是就可能中间落墨啦，就保留了这个是麻雀的嬉戏地方啦。 哦， 那但总不能叫做麻雀的赌场啊。 是啊是啊是啊。 系啦，尤其是以前要向英伦汇报噶嘛，咁点可以有个 casino 喺度咁漏咗咧？ 咁唔得，嗰、那个留翻俾澳门啊！ 咁人叻人咧谂样嘢出嚟咧，就诶、呢啲咧其实系学习嘅，即系学习点样打麻雀。 学习啊， 系咯，你可能易学难精啊嘛，系咪？ 系系系 系。啊，你好似就算啲高尔夫球手咁，即系打到几多杆都好咧，日日练啊 ，NBA 啊，咩足球都系要练啊嘛。 系啊系啊， 系咪？即系预赛。于年啊， 系 咁，于是不如叫做学校啦，咁、就叫 Mahjong School 啦。 哎呀呀，真系点谂得到，原来系学校嚟嘅咧？ 几有教育啊嘅性质，有啲少少体育嘅意义啊。咁于是就喺 Mahjong School 咧，但系呢啲麻雀学校咧就获得发牌。 哦， 咁啊，今时今日咧，即系一个文化气息唔同咗啦吓。 系 咁啊，名正言顺真系麻雀馆啊，嗰啲合法嘅。 哦，咁啊，如果即系我要学麻雀嘅话，即系拜师学艺，就算我去麻雀馆咧，都系即系人之常情嚟嘅。话晒学校。 睇清楚佢即系拎个兜咁正嚟正去，挂住上面有啲写。二字啊，定几多字要理解一下喎、 啊？哦，咁啊系啊，咁我都系唔好啦，因为我个样望落本身都似水鱼噶啦。 水鱼就好新嘅，咁啊，但系自己做咧就未必人人啱噶啦。咁，不过都配合啱先小白问开就话，已经担心嗰啲啊朋友系嘛， 即系 啊呢啲咁嘅活动、啊，究竟会唔会犯法咧？ 系咯， 咪大可就睇条条例咯。 香港 真系有一条赌博条例噶嘛。 嗯 第148章咁嘅样， 诶、嗯， 依咩唔敢讲依咩直说啦，同埋啲赌仔听到又话唔啱，吓咁、啊、但系个内容咧里边诶系都几写得几复杂嘅，因为始终赌博咧牵涉好多嘢嘅，咁、 嗯、 啊简单而言咧， 咁啊，里边有啲定义咧，不如咁睇啊。嗱，佢里边有讲到咧，乜嘢系即系叫做赌博嘅咁样。咁但系睇咗咧，你都未必明嘅。佢话包括博彩啊、投注啊，同埋收受赌注。 咁啊，听落去都系博彩啊。 咁但系有乜嘢就叫做博彩咧？咁样吓，博彩就话咧，任何嘅博彩游戏或者参加博彩游戏。以赢取金钱或者其他财产，就无论咧进行嗰啲游戏嘅人咧有冇输任何钱或者其他财产嘅风险，又系睇完之后都唔光明啦，咁所以要揾律师啦吓，咁啊呢个咧就博彩叫 gaming 吓，咁但系里边亦都咧有定义咗唔同嘅东西嘅吓，可能即系大家可能有兴趣啲就系有啲叫奖券活动 啊，系、哦，我都见好多喎，系 啊，咁乜嘢系奖券活动咧？咁样 你睇嗰啲定义咧就包括抽奖，我哋知道系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另一种咧叫做大马标啊，大马票啊，系啦， 系 英文就 sweet stick 啊，我谂而家问啲。后生 唔识啦，唔识啦， 都唔知咩叫马票或者马标啦、 啊。 要抄翻啲旧嘅粤语片，可能有嘅、 要揾文献添啊。 系咯，中咗马标点样点样啊发达咁样 啊？系点样点样对啊？佢哋都要谂啊。 系咯，都唔知道个游戏点玩系嘛？ 系啦， 咁啊跟住落去仲有字花喎、系咯，以前有好多女士啦，啲家庭主妇即系讲紧五廿年前咧，都会参加嘅。 系字花咧，我都系听过，但系我啊真系都冇实质见过吓。 以前啲唐楼咧，啲楼梯好多时有啲大叔喺度开噶嘛，好多人买开送就经过去围住噶嘛。咁跟住点解翻嚟食嗰啲嗰晚晚餐俾人吞金灭送少咗啊？见系冇咗送就少咗咧，咁 系因为行楼梯行得多咯， 去咗字花啦，字花档。咁另外一只红票都好耐噶啦，就啲铺票。咁呢啲加加埋埋咧，就大家都谂到呢啲条例有几耐咧，系冇人去 update 更新啦。 系咁啊，要搞搞佢啦。 系啦，咁而家咧全部电子化噶嘛。 系啊。 你睇翻，又系讲翻足球咧，英超一个二个广告吓，嗰啲咩有赌字有关嘅咩 bet 几多乜乜啊，嗰啲全部都系上晒啲球员心口，或者喺个场边嗰啲广告牌度咧闪下闪下。 有咩 win 咩 win 嗰啲？ 系啦，仲有呢啲咩花字花红票呢啲条例揾人。睇睇佢啦， 而家都唔同晒噶啦吓。咁如果而家一博彩嘅话咧，全部都电子化噶啦，仲后楼梯都冇人企噶啦，条路好畅通啊。 咁咧嗱，先佢就讲咗咧，就话条例咧就话赌博咧就非法嘅咁。咁之后咧，原来俾一扎咧例外情况噶。 好 啊，咁啲例系咁写法出嚟吓。咁佢啊有除咗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六、七， 哇都几多 咁多呢啲咁嘅分段嘅条款除非你系。嗰只咁嘅例外情況啦，否則就違法。咁所以你要追究竟嗰個行為係唔係有合法呢，就去逐項睇啦。 哦，咁我哋都睇幾項先啦，大眾咪。 係啦，咁我哋如果佢嗰個第二項其實好多人都知㗎啦。私人處所加埋呢個社交場合，唔係做生意，咁就好多時打啲衛生麻雀咧。喺屋企度打下咁嘅样系冇问题嘅，咁但系佢有一个字眼咧，就话唔系任何人嘅私人收益啊，有括弧，以博彩游戏嘅博彩者或者博彩游戏中嘅博彩人嘅身份赢，就唔计生括好而筹办或者经营咁多嘢讲埋，其实唔准抽水啫。 系啊系啊，即系大家都系参与者，武装嘅，系咪可以咁理解啊？ 明白就系咁样，就唔系话另外。帮佢煮饭嗱，佢有啲人啊走势系咁嘅，嗰个四个人即倾好噶啦，咁如果咧系边个赢咗咧，就抌啲钱出嚟咧，就俾翻嗰个主人家去煮饭俾我哋食咁，咁呢啲就好灰色啦呢样嘢，即系赢咗嗰个人系嗰啲钱佢中意点使就梗系佢自己话 系啊，自己自由啊， 不过变成一个规矩，有人收钱，咁你又当租嗰个地方啊，借嗰个地方啊，甚至。提供食物呢，又睇下系咪可以对到数，当一个 reimbursement 呢，唉，被人告咗上法庭系有排解噶嘛。 系啊，呢个就唔好搞咁多啦。 可免则免啦。另外多啲人知嘅或者都 普遍大家人都接受到感受到的呢，就是佢里面有一条呢，就是去酒家啦。佢个括弧四嗰度呢，就是如果是有酒楼牌照的住所进行，咁就限住咩呢？限住打麻雀，天狗都得。呢度就冇写到可以打啤牌㗎喎。 哎哟，咁啊。 係啦，咁嘅时候呢就都当合法，不过加咗一样嘢喎。 係咩呢？ 就话进入嗰个住所，即係去酒家呢，係无需缴费嘅。 哦。 即係话佢门口嘅酒家唔可以话边个你入嚟呢度打牌呀，咁唔该交低几多呢，喺咁唔会可以享受到呢个唔係合法嘅条款啦。因为疑问呢，就係呢条条例冇寫到话缴费俾边个㗎喎。咁你而家去啲酒家度飲宴，啲人哋恭贺人哋，咁咪要做人情嘅。 係呀係呀。 当唔当缴费 呢？哎呀，我又喺个门口嗰度俾，但我又唔係俾酒家㗎喎。咁但我又真係缴咗啲嘢㗎喎。难搞难搞。 系啦，咁但系你唔缴人情系咪可以进入嗰处咧？咁咁好似唔系几咩？ 咁主人家又唔俾你入去噶咯？ 咁我又唔敢知道咯。主人家有冇咁慷慨咁？但系如果真系有个警察先生觉得喂交人情都属于唔属于呢个咁嘅例外告上官府唔知点审啦，真系 系啦。咁啊，仲有好多赌博条例会大家要留意住嘅。咁啊，今日咧就讲唔晒噶啦。我哋睇下有冇机会凑翻大壮咪一齐讲下啦。 讲就可以，赌就自己控制住啦。 咁啊，梗系啦。阿妈教落斩手指噶。好啦，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次。 树木为我哋遮风挡雨，咁原来唔要嘅木材同样都系好有价值嘅。最近就有设计学院将一啲唔要嘅木材改造成为八宝手提箱，系专为住喺屋企比较细小嘅学童嚟到去设计出嚟噶。当中咧可以当成书台嚟到去用啦，又可以摆放文具、摆放一啲书簿、平板电脑等等。仲系设有 LED 灯，俾学生有足够嘅光线嚟到去温习书本，而且当中仲增贴咗手机屏幕放大器，俾一啲冇平板电脑嘅学童可以用手机嚟到去学习。到目前为止，而家已经有500件送咗出去啦。打风落雨，唔多唔少都会吹冧一啲树木，但系吹冧咗嘅树木同样都系好有价值啊，仲帮到好多人添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二三月尚有需要吗？六七月快一点靠近，也八月更高的气温，使我心内渐沸腾。 31。 嚟到星期五啦，除咗谂下咧有咩玩之外，都可以睇下，诶有咩睇咧？咁啊，所以请嚟港台电视31嘅阿畅，早晨阿畅， 早晨全仔，早晨各位。 今晚10:30有咩睇咧？ 咁啊，送俾大家有呢个智能中国，睇过嘅朋友都知道啦。咁啊，呢个节目咧会同大家咧详尽讲下咧呢个中国而家呢个人工智能嘅发展情况，佢即系讲紧 AI 啊，即系由呢、這个。理论啦，到去真系实践出嚟，去生产到应用喺我哋个世界上面。中国内地用呢个 AI 究竟发展去到乜嘢程度？咁、每集咧都会讲一个领域一个范畴噶嘛。嗱，咁今晚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呢、這个佢嘅题目叫家园啊，即系讲系咩咧？就系、是、呢个中国喺嗰啲日常生活咧，喺呢个智能化设备方面咧，究竟发展到点样？咁啊。即係原來咧，呢個 AI 咧嘅應用咧，喺我哋生活每一個角落都用得到噶啦。咁啊，包括我哋嘅城市規劃啊、社區嘅建設啦、啊，甚至乎每一個屋企裏邊嘅廚房、廁所、睡房都用得着，甚至乎咧，連嗰啲寵物嗰啲竇啊，即係可能狗屋啊、貓嗰個籃啊，都能夠用呢個 AI 嘅智能化設備、啊。咁啊，大家想知道咧，先進到去到邊一步咧？今晚10:30要留意呢個智能中國啊！ 系，我都知道內地嗰個 AI 嘅發展情況咧，係非常之先進嘅。我之前有中意睇嗰啲家居改造嗰啲咧，嗰啲節目啦咁樣。咁佢咧就介紹咗話有個人咧，佢就好中意種嘢嘅。咁但係佢喺天台種咧，係種到好似一塊田咁樣。咁但係你 suppose 諗下咧，即係其實你個天台本身唔係放你種嘢噶嘛，佢係會有可能會冧嘅。咁所以咧，佢就揾到一款好似金字塔咁樣嘅，不過係窄身少少嘅金字塔啦。入邊咧係全自動化控制，愛嚟種菜嘅。 哇！空中花园喎、啊，佢呢、這个 系啦，咁而且占地面积会再细啲啦，然后系比较干净一啲啦，而且系唔需要泥嘅，有少少似水间种植咁样。 嗯， 系啦， 咁佢系咪全自动化管理嘅咧？呢 系啊，你用电话你就可以淋水噶啦。 哦， 系啊，好犀利啊！咁你谂下种菜咁样已经有一个咁自动化管理，加埋佢啲厨房嗰啲厨具咧，已经系话喺一间屋入边已经有炒饭机，即系唔单止系炒饭，炒埋啲菜啊、生炒骨嗰啲咧，全部都做到。咁所以咧，系啦，你就见到其实内地嗰个 AI 智能化嗰个程度已经好高噶啦。不过咧，我哋都想知道更加多，睇下香港有咩可以借鉴嘅话咧，就记得留意10:30嘅智能中国啦。去到11月5号嘅星期日，系咪又有波睇呢？ 冇错啊，咁大家黐住港台电视32啊，都知道有本地足球睇嘛。咁啊，星期日嘅下午4:20咧，带俾大家一场港超联嘅赛事，就系、是、呢个港会对标准流浪。咁啊，开季到而家啦，咁啊，港会咧接连失分啊，即系佢上一季咧系黑马嚟啊嘛，咁好好气势嘅。咁啊，究竟咧今场咧佢主场出击？对住呢个标准流浪可唔可以得到分数呢？咁记得要捧下场，星期日嘅下午4:20有呢个港会对标准流浪嘅港超联啊！ 冇错，记得咧呢一个节目咧只系有呢一个电视嘅直播，而且系不设网上直播同埋重温嘅。咁、所以记得如果想睇就记得留意港台电视32啦。去到8:30，咦？去翻港台电视31系咪有港乐港乐呢？ 冇錯，咁啊睇完好波要睇下聽下靚歌嘛， 冇錯。 翻翻港樂港樂啊，咁啊今集咧請嚟三位好有實力嘅唱歌唱家班啊，咁啊包括有阿啲吳浩康、許靖允同埋艾妮，咁啊佢哋除咗會唱好歌之外啦，佢亦都會講下佢哋嘅近況啦，仲有啦，咁啊三位都靚聲噶嘛，佢哋會分享下咧點樣保養嗰個靚聲嘅方法。咁啊，提佢哋嘅 fans 記得要留意之外咧，中意聽我哋廣東歌嘅朋友，記得留意星期日嘅晚上港台電視31嘅港樂港樂啊！ 哇，保養靚聲呢樣嘢咧，同我 都 好似 團體 係咯。我都要、啊，除咗我中意唱歌之外咧，其實做 DJ 咧、最近日夜温差比較大啊。之后咧，秋天咧，把声系我好似身边都有好多人咧，把声沙沙地声咁，系啦，咁所以咧都可以学下点样保养把声啦。咁另外都有三位嘉宾啦，许靖允、艾妮同阿吴浩康咧，都好好噶，我都几中意听佢唱歌。你只不过特别中意边个歌手咧？三个歌手入边， 哇，咁梗系中意听吴浩康阿碟啦，嗰啲使钱吹嗰啲系落 K 必唱噶， 哦。 我自己都好中意听许静雯嘅，我觉得佢嘅 cover 啊，无论系其他嘢咧，都系好适合嘅。咁另外亦都有比较新嘅新人啦，阿黎啦，咁啊，如果咧大家都有兴趣咧，就记得留意港台电视31:30嘅港乐港乐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下个星期一再见，拜拜。 拜拜。 唔该阿昌，唔该船仔，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留意到深圳提出一系列抢人才计划，认为并不出奇，因为整个大湾区都需要人才发展。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经过一年多抢人才的经验，本港的制度、教育资源丰富、发展机遇等，这些都远远重要过其他物质资助，认为香港不用学他人抢人才的优惠方法。被问到深圳的措施包括租金津贴，香港是不是可以考虑向外来人才的住屋需要提供资助？孙玉涵说，不打算在这方面提供住屋津贴，因为本港亦都面对住房压力，应该先照顾本地人的需要。国家生态环境部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将会在今个月4-7日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美国加州会谈，双方将会围绕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与合作、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成功等深入交换意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重申，美中两国经济完全脱钩并不现实，当中涉及亚洲复杂的供应链同埋中国与区内经济深度联系有关。耶伦在演辞之中强调，美国同中国相处并不会分化全球经济，经济体亦都不会被强制选边站队。他说，美国寻求去风险化和多元化，措施包括投资在美国本土，与全球合作伙伴加强联系，包括印太地区国家。耶伦又指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今个月举行，但声言美国背离印太地区的指控并无根据。他强调，美国深化印太地区的经济联系，对美国经济以及印太地区潜在深厚利益。中方一直反对西方去风险化等相关的说法，中方舆论认为去风险化目的是组团抗中，是经贸领域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企图限制对华经贸往来。联合国驻加沙地区的机构表示，燃料供应已经完全耗尽，仅存的公共服务已经完全崩溃。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表示，缺乏燃料代表處方未來幾日無法向當地醫院、供水站和麵包店提供物資，亦都可能無法安排車輛在加沙內運送人道主義援助。處方又說，加沙北部被義軍攻擊的加巴利亞難民營地一所學校有20人死亡，另外两个难民营地亦都受到破坏，据报有人死亡。联合国指，加沙几间由学校改建而成的避难中心在24小时内遭受破坏。联合国旗下多个机构和专家小组警告，加沙人道系统正是全面崩溃，呼吁立即停火，确保援助物资及时进入加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下周中期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 恒生指数报17426点，升195点，总成交金额5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70点，升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69.75元，升1.45元；腾讯控股291.6元，升3元；盈富基金17.53元，升2元；阿里巴巴81.25元，升7.5元；美团109元，升1元；李宁27.1元，升1.25元。小米集团15.18元升1元，比亚迪股份234.4元升2.4元，汇丰控股58.05元升1.0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5，日元150.46，瑞士法郎0.906，加元1.376，人民币7.318，英镑对美元1.219，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港金报18530元，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3.39美元，卖出198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讲意外事故啊，喺青沙公路近住蝴蝶谷道嗰度咧，因为有意外，现时嗰度来往方向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噶，咁所以来往方向咧都系有啲塞车嘅。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海丽村，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就去到尖山隧道收费广场附近。咁啊，受到呢宗意外事故影响，而家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噶。青沙公路近住蝴蝶谷道因为有意外。咁来往方向咧，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噶。去沙田方向龙尾喺海丽村，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去到尖山隧道收费广场。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改为间歇性封闭噶。而家隧道方面咧，西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龙尾喺擎天半岛，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学园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嘅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新田围村。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咁而家九龙区啦，头先观塘绕道去旺角咧比较多车嘅，而家咧就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码头至到九龙货仓段咧比较繁忙。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大致回复畅顺，不过后一啲嘅元朗公路去屯门咧就近住桃园围一带仲系多车。沙田嗰边嘅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至马场段仲系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两位都是来自英伦，两位咁啱先咧，今年都是31岁啊吓 ，Charlie XCX 再加埋 Sam Smith. 咁有节奏感嘅作品咧，完全难唔到两位啊！呢、這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九位 ，Charlie XCX 再加埋 Sam Smith In the Cit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家 姐啊，我个旧同学话，只要喺区议会选举投票俾佢心水嘅候选人啊，就会俾大利是我噶啦。 细佬，佢咁样真系贿选买票、啊。无论系候选人或者任何人，如果用利益去换取选票，唔止提供利益者啊，连收受利益嘅双方都系犯法，你千祈唔好、啊。 我梗系唔会啦，维护廉洁选举系每个市民嘅责任嚟噶嘛。根据廉署执行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违法者嘅最高刑罚系罚款50万同监禁7年啊。 记得啊，投边个系由你自己话事，到时一齐去投票啦。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波城有个好消息啊，老细话骚动音乐反应好，再加码又招募现场观众啊！ 哇，斌神咁开心啊！咁今次几时同埋有边个啊？ 11月16日将会有 Special JNY Beast Andy is typing Eagle Chan 同埋 Michael C， 详情留意今个星期骚动音乐啦！ 31国剧夜场，狂飙罪恶横行，无法无天，城中黑势力盘根错节，正义刑警扫黑除恶不遗余力，能否将黑势力连根拔起？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船仔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好嘛？嗯， 好啊。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吹轻微至缓哦，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新界日夜温差亦都比较大嘅，随后两三日云量亦都增多，下周中期风势亦都比较大嘅。出边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6%。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好，晨光 Morning Call， 即刻接通听众朋友电话。早晨，早晨 ，Happy Friday 啊！ 早晨，肥猫。 早晨 ，Hello， 早晨啊！ 你好，你好，你好啊！今日有咩开心嘢同我哋分享一下？嗯， 我个仔同埋我 friend 生日啦，原来系十月份嘅。 系 佢，我个仔咧就系10月27日生日嘅。咁、我个 friend 叉烧包咧就系10月31日生日嘅。 叉烧包啊？ 系啊，因为佢中意食叉烧包。 系咩？你系得一个仔仔啊？ 我个仔系深仔10月27日生日，我个 friend 咧就叉烧包系啦， 系细个都中意改呢啲花名喎，即系如果有啲 friend 中意食鱼蛋就叫鱼蛋啊， 鱼蛋啊，系啊， 冇错， 我 friend 姓鱼咧，我细个都叫佢鱼蛋嘅，系由细叫大，叫咗几廿年啦，系啊，大家又冇乜嘢，相安无事，几 我有个 friend 屋企咧，因为姓陆嘅，咁佢成家都系啲咩612啊、634嗰啲名嚟噶，全部都数字名， 系咩咁得意噶？ 系 哦，咁几好啊，二记啊嘛， 系啊， 系你讲。 祝佢哋两个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事事顺利啦。 嗯， 咁系祝埋上次啱啱过咗嗰个礼拜日咧， 九号咧，我哋系龙舟比赛第一啦，喺西贡。 哇！喺边度龙舟比赛第一啊？ 咁好叻噶！ 西贡 啊！ 好叻喎！ 系啦，第一啦。我哋呢个就系呢个就系呢个黑武士嘅，因为我哋呢队咧就系视像组嚟嘅，我哋全部都系失明人士同埋啲义工嘅。 好犀利喎！ 恭喜佢哋啦， 系啊，好厉害喎！喂，我想话咧喺个训练嘅过程入边咧，系咪真系要再倍添努力啊？同埋要听阿指挥，我哋一二左右。左右要听得好好，咁令到嗰个行军速度啊，嗰个龙舟就再快速啲，系咪咁样噶？ 系啦，冇错，我哋咧唔会听任何嘢，净系听阿教练嗰个指示啦。佢讲咗拉入拉长啊，入啲咁样咯。咁我哋就唔会出声噶啦，就系、是、大家听大家个掌声落水嗰刹那咯。 哇！ 要齐掌咯，系啦， 犀利啊！ 所以我哋都。好劲啊！ 即系个技巧性系再高啲。 临终线之前会唔会有啲咩息怒啊？最后100米发力咁样， 加油！ 系啊，冇错。 听鼓声定系听教练声？ 系 咯，我又想问下你。 如果出嚟比赛咧，就要听鼓声咯。 吓 哦，咁如果差唔多仲有100掌，佢就会话听啊，仲有50，差唔多到啦。咁我哋要发力噶啦，咁样啦，听佢指示嚟做咯。咁恭喜大家啦，同埋要多谢所有义工朋友啦。 系， 咁 你都有落场玩噶嘛？系咪啊？ 我有啊，我系龙头嚟嘅。 哇！俾啲掌声啊！ 多谢 龙头啊，犀利！ 即系个头要爬得好啊，开好个头啊嘛，系咪先？好厉害，好厉害！咁啊，继续加油啦！下年继往开来，继续参加，好唔好啊？ 咁仲有一件事，同埋嚟紧出年个揸马，我哋所有视障朋友而家练习紧。咁希望我哋大家视障朋友努力加油啦！ 好，系 加油啊，努力。 嗯，顺便点埋我挚爱小云啊，小云， 小云， 点埋俾你听啊！ 小吉咧， 小吉喺度翻工啊。小云咧，11月20几号咧就去跑呢个大埔嗰度啊。咁希望佢努力加油啦。 好， 你哋视障朋友。 系，虽然系视障朋友，但你哋都好积极啊，即系参加唔同嘅体育运动啦。 我 就觉得好，我哋啊，即系如果依家仲有个肚腩仔啊，我都忍唔住出去跑跑佢啊！我真系觉得好羞愧啊！我真系要跑跑佢啊！多谢你呢个提点，好嘛？咁一齐听呢首作品啊，小凤姐徐小凤嘅《风雨同路》，好嘛？拜拜， 多谢所有 朋友，拜拜。 欢笑似是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八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每个地方都有他们自己的饮食文化的，香港当然是有啦，譬如我们的茶餐厅啊，或者我们的点心都相当出名的。但现在你说要讲到在日本方面，其中一个饮食文化就是拉面、 哦。是啊，最喜欢吃的拉面、 啊。拉面呢，在日本方面都有一个几大型的拉面的 event。那里面也都就精选了很多，就是讲回2023年到底 最劲的拉面是哪一碗， 哪个界别、哦、或者哪一类别的拉面。咁當然佢哋亦都有個別嘅拉麵店咧，係會得獎啦，係啦。咁佢哋到底喺2023年啊，咁啊喺日本方面佢哋興嘅或者 hit 嘅拉麵，嗰啲符 fit 啊去到邊咧？ 喂，呢、這個真係好想聽。但係咧，我想打小白一個叉先。我真係咧好耐冇去嗰間咧1234嗰開頭嗰間拉麵咧鋪啦去食。喂，原來而家仲要等位喎、啊。我都幾估唔到喎！嗰日咧，我喺叫做尖沙咀啊，咁咧快食一個面啦，得半個鐘頭。 正常啦，嗰間係不嬲都等得耐 㗎。尖沙咀嗰間係一定等 的。係啊，一定要等㗎嗰間。 我成日以為咧，依家已經冇以前咁熱啦。 你知唔知其他地方都有，譬如屯門區都有啦。 係咩？哦， 唔使等位㗎。 哦， 係 啊，尖沙咀嗰間係長期。 尖沙咀間要嘅係。 哇，嗰個有海景。 都有啊！我唔係講嗰間，捐咗入去嗰度。即係喺河內道嗰邊喎。 哦，嗰間，因為又係一二三四。 系哦，系哦， 哦你嗰度都有嘅咩？哦，有海嗰间都有嘅咩？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啊、你嗰间河内道嗰间， 河内道嗰间都要等嘅，因为我谂住停低架车快食15分钟啦。你唔好理我停喺边度啦。 嗰间系香港嘅第二店嚟噶嘛？嗰 间系咯，嗰间都大大地噶嘛。 嗰间都大噶。 我估唔到今时今日咧，都仲要等咯。我有少激气啊！最后我食咗碗鱼蛋粉就走咗。 哎呦， 算啦算啦，食嘢都要讲食神噶，个运气到唔到嘅。 系啦，咁如果系湾仔嗰间等得仲犀利啦。 湾仔嗰间系边啊？ 喺湾仔 洛克道，洛克道 嗰度系啦，洛克道嗰度系啦， 洛克道。 好，咁我哋讲翻呢一个咧，佢哋今年有啲咩边一款嘅拉面咧，竟然跑咗出嚟，入边嗰啲汤啊或者配料有啲咩咧咁样？ 嗯， 好啦。其中一款咧，咁佢哋系呢一个白鸡汤底，你知佢哋啲汤底都有好多款噶啦。 系、 哦，其中一款咧都系几高分嘅，就系、是、呢个白鸡汤底。 嗯， 然后咧竟然间系酿入咗大量嘅海胆。 哇！ 系啦，咁所以个海胆咧，佢唔系想摆喺个面俾你食嘅，个海胆佢系白鸡嘅汤底，然后同海胆一齐再煲。再蒸煮咗嗰個湯，跟住先至用嗰個湯底咧去淥面啦，同埋放叉燒啊，放水上面。 哇！諗起都好食啊！ 係啊， 呢個配搭咧，就算我諗呢個世界上會比較上少去將海膽咧去到做一個湯底， 係咯係咯， 而係嗰個湯底係我嚟擺喺拉麵上面，所以嗰個叫做配搭咧。幾創新， 嗯、 好啦，咁另外頭先你都有講一二三四嗰間啦，咁嗰間咧， 我仲有 ranking 嘅，而家今時今日都仲係咪？ 嗰間喺當地咧個 ranking 就冇去到咁高啦，但係咧其實因為嗰間主打係蝦嘛， 嗯， 蝦湯底，而家多咗咧就係用一啲叫梭子蟹，呢間就用梭子蟹同埋豬骨湯咧就擺埋一齊，嗱，佢好聰明一樣嘢，佢就將呢一個蟹嘅鮮甜味同豬骨湯嗰種嘅鮮甜咧。就擺埋咗一齊，令到咧佢出咗一種新嘅叫做金香嘅湯底嘅感覺。咁佢咧喺當地嚟講都係相當之出名嘅湯底嘅其中一間嚟嘅。咁呢個湯底但係香港都係冇，因為你用蟹同埋豬骨湯一齊 mix 埋一齊煲咧，我諗真係要去翻當地先有機會食到啦。咁啊呢兩個湯底其實都已經出名，好啦。仲有少咗時間講埋呢款啦。 好啊，好啊。 呢款咧，佢就 慢慢講。其實我都好想聽下拉麵。 好肚餓啊，其實 有一段時間冇食拉麵喎，突然間又係啊。 我都系， 我就 通常咧，你食 我就经常要食嘅。 你食开咧，你就嗰段时间 系嗰段时间系咁食噶嘛。 你呢排都少咗食云南米线啦， 系 咪？系 啊系啊。 系咯，你啊真系咁啊！ 依个时话，可能你啲皮肤差系因为嗰啲米线 唔关事。 你少食咗嘅时候，你即刻 咁我都要继续食啊！一个礼拜一次系精神食粮嚟， 系咪？ 佢唔单止系 physically 嘅食粮，佢 mentally 都 系啊！佢食紧嘅时候咧，佢会灵魂拷问自己， 我好开心，我觉得哇，人生充满咗美好。 好啦，是但啦，乜多 啲辣椒嚟，啲皮肤爆出嚟。 等阿小白讲埋你嗰碗。 好啊，喂，呢个咧就系其中一款咧喺日本好高级嘅牛品啊，去到咧就做出嚟。有一种牛叫做飞陀牛，系啦，飞陀牛咧咁喺日本都系其中一 种。陀字咧唔好似个蛋字，好似蛋噶。啲人成日讲话飞蟬牛啊，飞蛋牛 系啦系啦， 全部错嘅， 系飞陀牛。 得佢嗰个音系啱嘅啫， 系啦 系啊。 飞陀牛嗰个陀字咧系马字边嘅， 唔紧要。系啦，你 跟住做 个 蛋， 你讲就得噶啦。 好啦，飞陀牛咧，咁佢就将呢个中华拉面嘅感觉就同呢个飞陀牛嘅汤底咧就一齐摆埋咗一齐。咁佢特別嘅地方就係因為其實日本比唔算太多咧，用牛去到熬製嘅湯日式拉麵嘅。咁香港當然多啦，譬如你牛腩河、牛筋河，全部都係用嗰啲牛骨去熬噶嘛。咁但係其實當地咧比較上少嘅，因為牛咧其實亦都有即係佢哋都會覺得牛係會高級啲，同埋神靈少少個感覺會強啲嘅。咁佢哋都即係亦都多食豬啦，同埋雞嘅。咁啊，所以咧，今次用呢一個牛咧，去到做呢個湯底咧，咁啊都有少少特別嘅，因為唔算太多，而且佢仲用咗飛陀牛。咁啊，飛陀牛咧，其實佢最特別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佢每一隻牛咧都有出世紙。呢個出世紙咧，佢就有張沙，即係有張沙紙，同埋佢係點樣認定咧？就係要佢哋自己嘅牧場去到幫每一隻牛咧，佢哋用嗰個鼻啊，我哋有指毛噶嘛，佢用鼻毛嘅，唔係嗰啲一條條嘅鼻毛，即係佢哋鼻紋啊。鼻紋咧去到係啦，去到吸高將佢哋嘅出世紙而斷定呢一隻牛咧喺邊度嚟嘅，咁所以飛陀牛咧都係非常之珍貴。咁同埋咧佢哋， 我聽你講嗰個啦，複雜係 啊，好複雜喎， 係 啊， 毫不簡單，毫不簡單， 毫不簡單啊！咁佢哋就用啲高級嘅牛咧，同埋牛骨啦、牛肉啦，一齊去到熬製咗個湯，跟住就再加翻咧就係一啲嘅叉燒。不過佢哋叉燒由於中華拉麵嘅關係咧，佢哋有少少偏向似呢個廣東叉燒。 等等先，停一停，喺邊度有得食？嗱，依家咧。因为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可能依家搭紧车咧，即系机场快线。 呢啲香港冇得食噶。 我知啊，但系搭紧机场快线我准备喎。喂，小白快啲讲喺关西啊，定关东地区啊，定还是喺鸟取啊咁样。 大部分都系关东嘅。咁如果你话呢、這个飞陀牛嘅话，佢就喺名古屋嘅。 系 系啦，咁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到当地嘅，或者香港啲师傅听到嘅。不妨試一試自己熬啲湯出嚟，因為我香港認識得啲拉麵師傅，其實佢哋好有心機去熬湯嘅。 好喎，可以試試啊！ 我的享樂時代。 剛才講晨光做得到咧，講話有一種新嘅運動啦。突然間令我諗起，其實我之前都有玩過一種運動咧，係我自己覺得幾好玩嘅，就係攀石啦。 哦，你攀石我攀過喎。 係我有攀過，但我唔係嗰啲徒手冇安全性嗰種。 我唔得，我都唔得。 我嗰種真係唔得。 有安全性有曬帽咁樣 嘅 我。 哦，係啦，係啦，我都係嗰款嘅。 室內嘅。 室內嘅。 幾好喎！ 我就室外嘅。我望住呢個九龍半島同香港嗰邊咁樣嘅攀嘅，係啊。 哦，即係你係真係。你係咪攀山嗰只？ 好似謝天華咁樣咯， 係啊係啊， 你謝天華 啊，係啊，謝天華嗰只。 冇啊，我係室內嗰啲體育館入邊嘅嗰一種嘅，係啦。咁樣咧，我嗰陣時我係成班朋友啊。即系报咗个班咁样，咁所以搞到咧好似包咗咁样。 喂，呢啲室内咧，攀爬嘅教练咧，因为佢哋好 fit 噶啦，同埋好多肌肉噶嘛，都几靓仔喎。 靓仔啊，身形靓嘅 Sam 啊， 得唔得？ 我嗰个女嚟 嘅， 都靓女，都靓女。 吓，系女教练嚟噶， 系啊。 咁你介绍俾我去攀啊嘛？你又唔知道我好中意攀石咩？ 佢会攀得好快噶啦， 生出嚟 突然间就爬得好快啦。 生出嚟就系攀石嘅材料嚟噶啦。如果有女教练嘅指导底下， 咁你咪系蜘蛛侠？ 系啊，蜘蛛 Spider Man 啊！我叫埋 Michael 哥一齐去攀石，有女教练，好唔好先？ 梗系去啦， 梗系去啦。 留一个位俾我 一个 系啦，我哋一个嗱，大家去， 不过唔好俾小强知， 系啦，小强就唔好攀石啦，小强都唔系做开呢啲嘢嘅，唔好教呢啲啦。你睇下 Michael 哥咁 fit， 我哋讲多少少室内攀石嚟听下先。 系因为我觉得咧，我以前细个爬嘅，有攀过一次啦，大个咗咁攀咧，我觉得好似难过细个啊。 哦，因 为 重咗啊，重心唔同咗，重心不同咗。 系啦，唔同咗。咁有试过一开始系直墙先啦，当然、我以前咧记得我细个爬直墙系爬得好快嘅，而家咧哇直墙都觉得好攰咯。 因为你要好贴近埲墙，其实我都有攀过，贴近埲墙你个力咧先发得好啲啊，相对 系啊，同埋你系真系要谂噶、你其实系一个考验智慧嘅一个运动， 但系用蛮力都可以爆到 嘅，都系嘅，都系嘅。 睇佢咁样样，真系冇蛮力啦。